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此外，一道广阔嘅低压槽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嘅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的一两日仍有骤雨和雷暴，下周初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跟进一些港岛区的封路，现时轩尼诗道来回方向、波斯富街去礼顿道方向、高士威道和怡和街的来回方向、英皇道来回方向由天后至到北角一段，以及是铜锣湾的罗素街、东角道、坚拿道东、湾仔道、玻璃神山道、庄士敦道和皇后大道东来回方向近合和中心一带，现在交通都是受阻的，驾驶人士请你避免前往受影响的地区。今就是现时轩尼诗道来回方向、波斯富街去礼顿道方向、高士威道和怡和街来回方向、英皇道来回方向由天后至到北角一段、铜锣湾的罗素街和东角道、湾仔的坚拿道东、湾仔道、摩利神山道、庄士敦道和皇后大道东来回方向近合和中心一带都是交通受阻。在路面情况方面，现时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塘水道一段是车多，车龙排到过去琴行街。渣华街呢，渣华道呢近北角一段是挤塞的，龙尾排到过去铜锣湾街市。东区走廊落中环去文康街的支路亦都车多，龙尾接近北角消防局。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是暂时畅顺，九龙入口那边是车多，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是暂时畅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急水门机场和尖山隧道出口沙田。驾驶人士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夜晚的7:11，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的5:4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万元现金发放计划已经开始登记。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在6月21日开始经银行电子登记过数，方便快捷。6月30日或之前经银行电子登记，会在7月8日开始陆续收到款项。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资料都得。快点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早晨，叶冠霖。 早晨啊，叶冠霖。 早晨，叶冠霖。 听众当然是很重要啦，如果听众能够打上来讲他不同的经历，就可以令到整个讨论更加立体了。记得有一个听众卢小姐就分享翻咧，佢探住喺护养院爷爷嘅时候咧，要透过个窗嚟望佢。 个老人家咧100岁噶啦，隔住个厅咧，一边视像，而家一路望住窗咁样样。 我系叶冠霖，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开始啦，咁我哋今日咧就系第一个钟头咧，会同大家倾下咧关于港区国安法嘅。咁关于港区国安法嘅消息咧，相信呢几日嚟咧都真系铺天盖地噶啦。咁啊，第一个钟头咧，你会同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咧倾一倾下咧关于今次个港区国安法呢啲相关嘅话题嘅。咁今日嘅自由风咧，少少特别嘅安排嘅，除咗大家喺香港电台嘅第一台听到之外咧，咁港台电视31咧亦都系会直播嘅。咁啊，星华咧都同 同步直播嘅。咁大家如果有啲咩疑問咧，當然都可以打嚟1872311啦，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大家知道呢個港版嘅國安法咧，就全文就有66条啦。咁啊，呢個法例通過之前咧，就其實香港人咧大部分咧都應該係唔知道嗰個條文嘅內容嘅。咁直至到佢尋日嘅夜晚黑11点咧，政府先正式公開咗整個條文啦。咁對關於咧就係今次呢個港版國安法嘅4条罪行咧，就作出咗啲具體嘅界定啦。咁同埋亦都係公開咗個罰則。咁其中咧就包括咗咧就係分裂國家啦、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以及咧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咧，依四大嘅罪行噶。咁有關呢幾方面嘅規定咧，同埋咧就係各個方面嘅機構咧，日後點樣進行呢個執法咧，點樣進行呢個搜證偵查等等咧，各個方面咧就喺依66条嘅條文裏邊咧都有規定嘅。咁但係因為大家好多都未睇過啦，咁一出咗嚟之後咧，相信都唔少疑問，亦都有好多需要討論嘅地方嘅。咁我頭先介紹過，諗今日咧出席咧同我哋傾呢個鐘頭嘅咧就係港區嘅全國人大代表咧葉國軒。歡迎你嚇。大家各位聽眾或者係觀眾咧，大家有興趣參與嘅討論咧，亦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我哋今日邀請到葉國軒嚟到咧，咁啱啱好啦，佢啱啱同我傾開偈咧，都係尋晚先翻嚟啊。因為通過嘅時候咧，你就喺北京嘅。 咁喺現場 你現場咁咧，就不如有俾啲現場感我哋啦嚇。咁你喺現場聽咧，其實你睇翻咧中間之前啊，或者係整件事嘅過程，我相信你都會知噶，因為你都係人大代表。其實喺個而家最後出嚟嘅依66条裏邊咧，其實係吸納咗有幾多香港嘅意見啊？ 我今次咧就係因為我人大代表，但係咧我就唔係人大常委。咁咧我哋今次咧係總共有10位。的代表呢就會列席，咁呢啲有重要關乎到香港問題嘅時候，往往常委會都會有啲嘅列席位咧，係俾增加啲列席位咧，去俾我哋代表咧，係能夠有機會去表達。咁佢過程中，我哋點解會有10个去咧？就因為咧，我哋總共其實加埋常委在內咧，加埋基本法委員會嘅副主任啊譚慧珠女士咧，總共就12位噶啦。咁咧，因為佢運作裏邊有6组啊。咁6组咧，我就變成有每一組都有2位。咁我哋喺小組會裏邊咧，都會可以發言，不過我哋冇舉手表決嘅嗰、那個，除咗譚耀宗之外嚇。咁今次嘅一個國安法，港區國安法咧，係喺琴日係上晝咧就已經通過咗噶啦。佢一通過咧，就已經變成係全國性法律。咁但係咧，因為喺基本法裏邊講到咧，如果要以附件3嚟到香港去公布實施咧，就需要諮詢，都要聽取基本法委員會嘅意見，同埋特區政府的意見，咁然後咧就會再喺咁嘅基礎上面再決定係咪用附件3去進行。咁所以大家見到咧，我哋上午咧呢個咧就表決咗，已經通過咗。但係到下午咧，我哋又要再開會，就係聽取翻即係呢兩方面嘅。 即係你列席啲代表嘅意見， 係唔係列席係？基本法嘅委員會，佢喺上面，佢今次基本法委員會嘅成員咧，都喺翻北京開會。即係我哋一通過咗之後，佢就立即召開會議。喺上晝召開會議，然後俾翻個意見。另外，特區政府亦知悉咗我哋通過咗啦，人大常委會通過咗啦。咁佢又將就依一個嘅法案咧，佢又表達意見。咁然後將呢兩個意見咧，就會喺翻常委會裏邊做一個討論，然後咧就再喺方面表決。咁咧。下晝其實就已經喺3:30-3:30之前就已經係作出咗呢方面討論啦，並且後屘咧就喺4:00已經係表決咗嘅啦。咁但係點解會去到成11点，特區政府先至咩咧？咁因為咧照我所知咧，因為特區政府其實應該可以即刻。刊憲並且公布， 係已經通過咗啦嘛，北京。 但個問題原來我哋現有嘅法律咧，如果你嗰啲喺嗰段時間一公布咧，一合賣憲咧，就等於咧你喺6月30号嗰日開始已經係呢個實施。咁但係咧，大家都知道呢一個嘅法案咧，係去到下晝然後先至叫做正式用附件三。咁 咁咧，但係你如果係你即時咧，就變成咗你一早已經係，咁呢個就唔符合嗰個法律上嘅嗰個要求。咁所以佢原來要去到十一點鐘咧，嚇、啊、咁樣咧， 先至可以 先至可以就唔會話佢係喺六月三十號嚇凌晨已經生效，唔係六月，而係變成咗喺七月一號嘅 就生效。 即係實際當然佢生效日期咧，其實都係六月三十號嘅十一點鐘嚇，係、咁樣。咁、所以 如果 喺北京嘅時候咧，我哋都好多我哋嘅傳媒朋友都話：，誒、可唔可以就住內容可以表達啦？咁樣或者真係事實上係唔得。今次咧，大家都可能會特別睇到嘅咧。佢呢個法案係到最後尾，然後先至俾公眾能夠知悉嘅。咁、原來咧，即係喺人大法裏邊咧，佢要逢係屬於敏感嘅一啲機要嘅法案咧、包括可能金融啊、國家安全嘅啦，佢、都會用呢種方式嘅，係、要即係、要去到最後，即、係當佢通過咗，然後先公布。咁所以即係比較完整嘅，只能係十一。 所以香港嚟講，其實係大部分人其實都唔知道啊。 係啊係啊係啊， 完全冇消息嘅。葉公，我頭先想問你嘅咧，就係話嗱，你聽講翻個程序啦，朝早就表決咗噶啦，咁跟住咧，你就開始參與個討論，即係同埋個基本法委員會一齊，係咪？ 我哋冇同基本法委員會，基本法委員會係自己，我哋冇列席基本法委員會。我哋即係佢基本法委員會係因為常委會已經通過咗，佢先至就常委會嘅決定呢、這個草案去討論，因為佢嘅責任就係要俾意見，到底用附件三方式佢哋接唔接受，佢哋有咩睇法？ 咁但係你列席嗰十位代表咧，人大代表有冇機會喺會上發表意見嘅咧？ 我哋大會係冇機會嘅，但係喺小組有。 小組， 我哋有小組嘅。 係。咁但係嗱，啲小組發表意見咧，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自己頭先都講咧，其實你事前你都未必睇過，或者唔知個條文嘅。 想就咪睇。 喺咁簡即係咁短嘅時間之內，其實你係咪可以消化到，同埋可以提到咩意見咧？即係話其實可能個法案基本上已經係齊備咗，即係上晝通過咗，或者下晝再要做一啲修訂，其實機會已經好微嘅咯，可唔可以咁講？ 咁上昼下昼嘅问题，可能啊，程长你从上昼嗰个已经通过就过咗噶啦，下昼嗰个唔系话法案里边嘅内容，只系讲你系咪用附件三去进行嘅、 所以其实就冇机会任何修改添，先系可唔可以咁讲添啊？即系上昼通过咗，已经系过咗噶啦。 对， 系 即系上昼就呢条法案已经系全国性、 全国嘅 法律 啦。系咁喺个过程里边咧，就需要讲翻，我哋都要讲翻今次个过程啦。其实香港人个参与或者俾个意见咧，基本上都影唔影响到个法律本身，或者系到底有几多可以吸收到，或者真系听得到香港人嘅意见或者声音嘅咧？ 我觉得系听到好多意见嘅，有好多我哋嘅担忧。佢都即係都 有冇邊啲方面嘅例子你可以講啊？ 我哋俾表達嘅意見，頗多嘅，譬如話，喺關乎到係咪有啲專門法庭啦？我哋希望係能夠喺香港以香港嘅司法獨立、司法嘅審核啊、檢控啊等等，都喺香港喺方面進行啦。即係就住頗多嘅大家即係關心嘅用香港嘅一啲法律嘅語言啦，希望能夠盡量能夠即係等大家都能夠係容易香港市民容易理解啦，呢啲都係有嘅。咁所以因為呢條法例咧有一個好特別嘅就係大陸法嚟嘅，佢用大陸法嘅寫法，就必須要，但係咧喺香港實施，咁所以。將大陸法嘅寫法同香港現有嘅普通法呢方面，去點樣去將呢條條例、呢條法案係能夠融合起上嚟啊？我睇完之後，我覺得即係基本上大家睇到呢條條例，睇到呢個講法係能夠香港市民係能夠清晰嘅。我自己立法會咁耐時間睇法案，我相信都睇得比較多。我都覺得呢個係可以大家能夠。了解到裏面嘅具體內容。 但係畢竟今次個四，即係我哋講緊嘅四宗罪啦嚇，即係依個港版港法，就有啲嘢的確即係雖然你話係盡量用香港或者普通法嘅文字去寫啦，但畢竟係新嘅，即係以往香港都未處理過啲問題啦，係咪？亦都真係冇呢樣嘢嘅。咁好啦，而家有法公布咗之後咧，就即係大家覺得咧，就係對解決國家安全嘅問題咧，就有一個基礎啦。咁但係我想問嘅就係，到底而家依個國安法港版港法咧，其實同個基本法？兩者之間其實個關係係點樣嘅？ 我哋講緊係兩個係一個並排啊，一個是係好多處理事情或者係個規例啊，即係要決定某啲事情嘅時候啊，係兩者係個關係會係點樣嘅咧？ 要咁睇法，講一個而家嘅港區國安法咧，係全國性法律，裏邊係關乎到國家安全。 嗯， 香港基本法係指香港點樣去進行喺香港去落實一國兩制嘅運作，呢兩者嚟講咧。都是在同一在人大的那個的法案裏面是同一個水平的同一個 level 的、 嗯、 所以呢就不會存在誰大誰小的問題、嗯、我的看法我的理法因為他就大家針對點不同現在的講法是針對國家安全、啊、基本法呢香港基本法呢就主要針對著怎樣去運作、啊你呢個實現到，另外保持到能夠即係呢個社會穩定、安定、繁榮，去繼續能夠保持住香港原有制度，係咁樣嘅嘢。咁所以就唔能夠講話係邊個高邊個低。我基本上睇，但係當然咧，如果喺具體問題上面，譬如話係關乎到喺實施過程之中，香港嘅一啲嘅法例係唔能夠滿足到。滿足到有關的國家安全，咁依個情況咧，佢呢邊寫過就以依一條條例為準啦。 嗯， 啊，因為佢嘅獨特點嚟講就係好嘅，就係國家安全嘛。嚇、 嗯， 咁、啊、依個係要啟動到去到嗰個層面，佢先至用到嘅。好明顯嘅，舉翻個例子，嗯、包括嚟講依度係有成立一個叫做依、這個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嗯、公署嘅職能咧。公署職能咧，佢會喺咩情況下邊去啟動呢就有三種情況下邊先至啟動佢嗰個工作嘅，即包括咗外部勢力引導特區政府癱瘓。第二個自己政府衰，自己無能力去進行有關嘅嗰個管治。第三個咧就係、是、基本打緊仗嘅啦，根本你都即戰爭狀態啊！喺咁情況下邊，然後先至公署咧，佢有個實際嘅。執行的能力，即係佢喺方面做。咁佢依一度做咧嘅情況咧，佢就會係依照。如果當佢一接管咧，一接到之後咧，佢就會係按照香港嘅以現在嘅講法做法律基礎去執行嘅嚇、啊。但係咧，佢有執行權，執行權。不過咧，依、這個咧已經上升到去國家層面啦。咁所以咧，可能喺佢可以喐，即係可以去直接處理，亦包括嚟講，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檢控，去到呢個最高法院、人民法院咧，可以去審判。呢、這個咧就係咁樣。咁所以咧，你見到去到某一個階段咧，佢嗰個就以一個咧就，即係高過於而家嘅香港喺執法裏邊嘅法例，即係執呢個執行法例去維護國家或者維護社會安全。 嗯， 安寧的一部分。 係嗱，你講依部分咧，其實好多人都有留意同埋都關注嘅，因為咧就其實咧，呢、這個咧都可以講咧係內地嘅好多，譬如話執行呢個國安法嘅時候咧嘅參與或者係出現咧，就以前呢個係冇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即、就、係、是、我哋按照翻基本法咧，即、就、係、是、香港呢個管治權咧，基本上都完整啊，基本上係香港嘅啫嚇。咁內地咧，按照即係外交部啊。呢、這個駐軍啊等等都有啲法律去規管啦，亦都基本上佢唔會參與香港嘅事啦。咁但係今次呢個咧，其實就好多情況下咧，即係都會有參與喎。即係你譬如講頭先嘅國安公署啊，咁喺三種情況之下，佢會做嘢啦。而佢做嘢嘅時候咧，基本上咧係不受香港嘅法律嘅規管添咁啊嚇。即係呢個係寫明咗喺度嘅。咁呢啲方面其實對個高度自治，你會點睇咧？其實係一個削弱嚟嘅，係一個即係都係點講啊？係令到內地呢方面嘅權力係大咗嘅喎，香港度。 我又未必咁睇啊，因為依三個條件，佢啟動嘅就係喺我哋香港根本係唔能夠運作，或者出現咗一個極大嘅危機，國家安全受到極大危機下邊，佢先至去運作嘅。等於以現在，如果大家有興趣去研究駐軍法，駐軍法嚟講亦都有一條，當佢有依個特別下邊咧，佢都要翻上去軍事法庭嘅北京嘅、啊。所以唔係話冇。即係佢係好特定地去呢方面出，並且咧佢喺成個嘅條例裏邊都好清楚講，佢係繼續，佢係以要對現有嘅香港嘅審訊或要終審好，或者嚟講佢司法制度都要以香港係為主嘅。 啊，並且嚟講佢唔會剝奪嘅，即係佢都講得好清楚，係、嗯、即係按翻基本法喺依度咧去維持佢哋嘅。所以你見到咧，律政司嚟講都好清楚話，如果檢控嚟講係我嘅權力， 嗯、 你唔能夠有任何人喺依方面佢去干預佢、 嗯嗯、啊。但係依個國家國安公署介入嗰個咧，就香港嗰度就應該 問題嘅前提 就會參與嘅咯噃。 係啊，如果去到嗰三種情況， 就冇得參與。 大家如果有興趣要研究嘅，就研究嗰三樣情況係咩、嗯、情況下邊。咁、嗯、呢、嗯、其實嗰陣時都已經。即係國家，即係嘅安全受到咁嚴重嘅影響，你根本香港、嗯嗯、即係你亦無能，嗰、嗯、時已經係冇能夠運作。 嗯，嗱、嗯，其中另一個咧就係大家都關注咧，就係關於嘅個四宗罪裏邊嘅關於個教唆咯。嗰部分啦嚇，咁、 嗯、 要教唆咧就係即係大家一直都覺得就喺個普通法裏邊都好少用嘅或者即係唔係咁清楚嘅。呢、這個勾結啊，即係尤其是勾結呢個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啊，咁其中有一個咧，關於教唆嗰部分咧，就好多人關心到咧，就到底同呢個言論自由啊，或者即係真係我哋一般講發表意見咧，嗰、那個界線咧係咪真係咁清楚嘅咧？咁因為我哋講翻個基本法咧，就有保障都好多香港人嘅權利啦，咁其中一個言論自由都係重要噶嘛。咁呢方面裏邊咧，其實係點樣睇呢個即係所謂言論同行為之間嗰條界線咧，因為大家知道香港2003年嘅時候做過關於23條嘅時候咧，都係希望盡量話有行為咧嗰部分先至係會觸犯嗰個法例噶嘛。咁而家咧，即係如果有啲關於講到要教唆都有可能出現問題咧，咁呢啲係咪屬於都係叫收緊咗咧？或者呢啲對於香港人嗰部分嘅自由係咪都有影響咧？其實 我就未必一定話去到即係教唆或者即係因此咁達到嘅言論。我覺得喺我哋香港喺言論自由好，我哋自己有自己嘅人權、 嗯、 示威、等等呢啲咁樣嘅權利，我佢都講得好清楚，係繼續係受到保障。呢個唔單止淨係香港嘅基本法裏邊提及到，其實喺而家嘅國家憲法裏邊都有呢方面嘅保障。咁呢度你跟住提及到話，喂，用呢一個教唆好似喺香港， 嗯、 即係好少用啊，即係等於、 嗯、 等於。即係有啲嘅講法話啊，你如果勾結咁樣，好似唔清晰。呢啲嚟講係大家之間可以理解嘅嘢。 嚇、 嗯啊，你如果你即係你唔用勾結，可能用香港嘅語言叫做串呢、這個串謀嚇、啊 嗯， 可能係用咁嘅方式。但係串謀咧，你話係咪等於大家唔就係、是、容易理解過用勾結咧咁樣、嗯、啊？我諗新嘅就正我提到，而家要將大陸法。是能夠同我哋而家嘅普通法，大家之間嘅法律語言啊，能夠有一啲嘅融合喺上面，嗯、你就唔能夠講樣樣都係香港嘅嗰個表達就叫做最準確、 嗯、 啊！但如果啊呢嗱你用串通同你勾結， 嗯、 你喺呢方面大家嘅普通人嘅理解，你話係咪一個？好大嘅不同咧？你如果你話好大不同，你講俾聽有幾大不同咧？係、 嗯、 咪？即係所以咧，即係我覺得以現在去一個嘅呢條條例指咗出嚟咧，就要俾所有嘅人大家都知道，你現在嘅行為清楚知道呢個行為係會違反或者觸犯法律。我覺得係主要係依樣，你能夠理解到嘅，你能清晰到嘅，呢個就已經達至到喺法律上能夠達至到嗰個效果、 嗯、 啊。咁所以如果你話要轉到去，哇、哦！咁呢一個唔清楚喎，勾結喎，咁就唔清楚、 嗯、 啊！你呢個串謀咁就清楚，咁我就， 嗯、 我唔係法律專家啦，不過我覺得係我呢問喺一個普通市民角度，嗯、我又唔覺得話，即、嗯、係大家完全係哇南轅北轍嘅理解。 嗯，但係問題咧就係、是、我諗呢個國家安全呢樣嘢，香港嚟講其實就以往就唔係咁熟悉嘅，即係香港人嚟講 正正呢個問題。 係啊，即係好多人係唔熟悉嘅。 因為過往咧就冇一國嘅觀念、 嗯， 永遠都係仲有一個叫做，即係我哋回歸23年啦。點解呢個23條立唔到咧？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哋覺得哇，我哋兩制。兩制嚟講，我哋咪跟翻強咗，你一要呢個其中一制咪得咯，咁咪叫法治咯，啊，咁咪即係睇住翻我哋呢個香港，但已經變化咗嘅。而家變化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下邊嘅香港特別行政區啊嘛，咁所以喺今次嘅法例裏邊咧，我都聽到，我亦睇到佢啲修改， 佢修改修改乜嘢咧？有啲地方修改就係原本用呢個香港特別行政區，佢咧就修改成喺前面加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即係佢要有翻一國嘅嗰個觀念出嚟。咁所以即係你，我好同意啦，阿景祥兄你提及到嘅，確實，確實係對我哋香港市民咧，對一國真係。在这方面的概念是薄弱的。 所以很多现在看回个規例出来啦，其实很多人都即会有担心啦，所以刚才我讲的陌生和以往是没有什么的嘛。譬如举个例子，也都讲回一些譬如跟国际之间的交往啦，大家都觉得香港以往就不是很在意的，其实很多，因为香港你无论做生意做很多东西都会跟外国有接触的。但现在看来呢，很多时候很紧的，即你不知道会不会突然间会误堕法网的。 为什么呢？ 咁會唔會啊？咁你依 家嗱，你度點解會有做生意都可以有誤導法網？ 嗱，你因為你依個講緊咧，有啲國際遊說啊等等嗰啲咁啦。 遊說乜嘢啊？ 即係嗱，你而家你講緊，譬如話去外國去接觸啲機構，傾啲關於香港嘅咁，咁到底係咪真係好清晰？你覺得而家嘅法例已經令到啲人係唔需要擔心嘅，即係繼續做我哋以往嘅嘢啦咁。 我覺得真係天方夜譚喎！如果你話去做生意，自己點樣遊說能夠使到自己喺依一個嘅生意利益上面能夠更加即係得益嘅？你同點樣同國家安全有依方面嘅關係？你唔同你走去遊說叫美國去制裁，呢、這個就完全係兩回事啦。 如果希望呢個時間嘅關係咧，我哋先聽一聽嘅新聞啦，我哋翻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铜锣湾同湾仔下午多处有人群聚集，几百人一度走出马路，有人高举雨伞并高叫口号，警方水炮车多次向人群喷射水柱。警方表示，直至下午四点，警方共拘捕超过70人，当中两人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警方表示，一名警员在铜锣湾制服疑犯期间遇袭，左边膊头受伤流血，需由同袍协助急救治理。警方将展开调查，需捕施袭者。警方表示，下午大约四点，在高士威道近兴发街采取拘捕行动，一名警员尝试制服一名疑犯，遇到强烈挣扎和反抗。多人不断以利器和雨伞插向警员，又拳打并向他投掷砖头等的硬物。警方表示，有人公然抢反，拉走疑犯然后逃脱。多个国家关注港区国安法生效，其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北京将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对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承诺只是空话。德国外长马斯认为，香港的自治正逐步被侵蚀，立法亦都影响到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强调，立法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又奉劝美方正确客观看待港区国安法，立即停止借香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赵立坚重申，立法将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有效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提供强大的制度保障。本港新增28宗新型肺炎个案，27宗的患者潜伏期身处外地，另外一宗是输入个案的密切接触者。新增个案涉及12男16女，年龄介乎3至46岁，至今累计1233宗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其中输入个案的密切接触者是46岁的女病人，是寻日确诊59岁男子的妻子，19岁确诊男子的母亲，三人同住在大围美团村美袖楼。女病人的丈夫同个仔确诊之后，女病人因为出现病征已被送往威尔斯医院之后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认为，病人可能透过同丈夫同个仔的家居接触而受到感染，个案被列为同输入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 明日嘅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嘅一两日仍有骤雨同雷暴，下周初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港岛区的封路情况，现在轩尼诗道来回方向、波斯富街、高士威道和怡和街来回方向，以及是英皇道来回方向介乎天后至北角段暂时都是封闭。另外在礼顿道、罗素街、东角道、坚拿道东、湾仔道、摩利神山道和皇后大道东，以及是庄士敦道一带的交通都有部分路段受阻。而在路面方面，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糖水道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健威花园。渣华道近住北角道一段交通大繁忙，龙尾在海丰园。东区走廊西行落去文康街的支路而家车多。公共运输服务安排方面，电车除了北角至到筲箕湾和西环至到金钟的服务是维持正常之外，其余的电车服务都是全部暂停。多条的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现在需要改道行驶，而港岛巴士路线25、27和港岛区的小巴路线 4A、4C、5号、10号、24M、31、56A、56B 和 69X 都是暂停服务。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龙尾康庄道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急水门去机场和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一起走过 together， 开心日报杜文慧。 2003年到2007年呢段时间咧，离开咗电台，前路茫茫啊，突然谂起啊，不如翻舞台啊，于是咧就系做咗几个大型演出，同埋写咗几个音乐剧。到到2007年啦，个仔出世，照顾一个有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又系人生嘅另外一个挑战。而家睇翻转头，正所谓有危就必有机，每一次咧其实都可以跨过去嘅。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你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趙峰，我哋傾緊關於港區國安法嘅，咁今日有我哋嘅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咧，就出席參與我哋嘅討論。啱啱同阿葉國謙咧，仲傾緊關於一啲啦，我哋具體嘅條文嘅問題噶。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趙峰傾下，或者係發表下你嘅意見嘅。咁我哋今日咧，亦都有另一位法律界嘅代表咧，就參與嚟咁嘅討論啦。咁就係香港大學嘅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陳文敏嘅。咁啊，陳文敏咧，佢而家咧就係身在外。咁咧，佢就用呢个电话视像咧，同我哋加入呢个讨论咧，亦都可以发表下佢嘅意见嘅。咁我哋睇下陈文敏起到未先？系陈文敏你好， 你好，陈教授 你好， 先系陈文敏你好， 系你好，叶广谦， 系见到啦， 见到你， 系见到啦，系好。咁我哋啦，好啦，咁我而家就多咗一位， 咁我哋啦， 陈文敏参与个讨论啦。咁啊，陈文敏，我哋因为你啱啱加入啦，我哋不如就同你倾下先啦，好嘛？因为头先倾紧咧，就系阿叶玉谦咧就讲咗佢喺北京咧，就即系到底佢参与咗即系最尾个阶段嘅时候咧，佢都有听到嗰个法律个条文嘅讨论啦。咁你亦都應該有關注呢件事啦。咁而家正式公布曬整個條文啦。咁你初步個印象會點樣？你講一講你個評你個意見先啦。 有幾點是值得關注的。第一點就是那個國家安全機構在香港那個機構呢，那個權力是非常之大的，那亦都是不受香港特區那個管轄，那這個是一個比較令人擔心的範疇。那第二個呢，就是因為整部法律呢是用中國國內法那個草擬的方式的，咁究竟即係有幾大程度上，即係法院喺演繹呢啲法律嘅時候，我哋係可以用我哋個比較嚴謹嘅普通法嗰種嘅演繹方法，譬如普通法對條文啊、字面嗰個演繹咧，係相對比較細緻嚇同埋嚴謹嘅，定係會用翻譬如內地一般係比較大刀闊斧嗰種以政策性嘅處理方法去演繹咧，我哋都唔知道。咁但係咧就好明顯咧，就是那個解釋權咧，係喺人大常委嗰度嘅。咁即係呢度，我哋可以再講講後邊即係嗰個出現嘅問題啦。咁而第三點咧，就係即係亦都即係令到人擔憂嘅，就係話究竟即係喺嗰個國安機構入邊咧，喺一啲所謂嘅例外情況啦，咁就係可以由國安直接去處理嘅。咁而當由佢哋直接接手管轄嘅時候咧，似乎個被告咧係已經會完全脱離曬成個香港嗰個普通法嗰個範圍，而係用咗內地嘅方法，由內地嘅法律程序，由內地嘅檢控機關。而喺呢個過程入邊咧，似乎國安機構咧亦都係同時係享有咗內地嗰個法律嘅權力喺入邊嘅。咁而即係嗰啲所謂例外嘅情況咧，個困難嘅地方咧就係即係喺法律上係相當之含糊嘅，因為第55条入邊講到話，譬如出現國家重大威脅嘅情況，咁乜嘢叫做重大現實或者威脅嘅情況咧？或者係特區無法有效即係執行本法嘅嚴重情況，嗱呢啲都係相當之空泛嘅準則嚟嘅。咁但係個困難咧就係呢啲準則咧，係由國安機構自己去演繹嘅，因為你喺香港，譬如話，如果香港嘅執法機關你要根據呢啲條文去演繹嘅時候，如果你覺得佢演繹得太過分嘅、唔合理嘅，你可以向司法機關要求司法覆核嘅。咁但係國安機關呢個咧就似乎完全唔受香港嘅管轄，咁變咗咧就係由佢去決定究竟乜嘢係例外情況，而一例外情況之後咧，似乎就完全係脱離咗成個香港嗰個管治嘅範圍入邊。咁而甚至咧，即係呢度亦都講得好含糊地話，嗰個人係會受中國人民法院嘅審訊，係咪可以將啲人就咁遞解出境，或者係帶佢離開香港咧？咁我哋以前逃犯條例都仲要經過一個法律程序，咁而家似乎係冇曬呢啲程序喺入邊嘅，咁呢個係令人擔心嘅。 系陈文敏，我依度咧，我想问一问你先。你头先提到咧，你话第二点里边咧，用一个国内嘅法律方式去草拟啊，即系了解今次呢、這个港区国安法。你可唔可以介绍下，有啲边啲部分里边咧，你觉得系系特别明显嘅，即系同香港我哋话以往向睇开嚟用普通法嘅方式去草拟嘅法例有唔同嘅，最大地方喺边度嘅咧？边啲部分咧？ 其实有好多地方你都会见到嘅。咁第一咧就係譬如佢哋國內係好重視一啲總則嘅，咁咧就係將一啲總則咧就變咗咧就係話係解釋成部條文咧，譬如第一條、第二條講啦，就係香港係中國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嘅時候咧，咁呢一啲咁樣樣嘅原則性嘅或者係政策性嘅總則咧，就會管轄住成部法例嗰個解釋啦。咁第二點你會見到嘅就係當喺刑法上面咧，香港一般嘅處理方法咧係每一個犯罪行為咧，相對上係比較清楚去界定嘅。咁但係咧，你睇到呢個犯罪行為咧，好多時佢哋係將一大串嘅嘢咧擺埋曬一齊㗎。咁而即係喺擺埋曬一齊嘅時候咧，有時令到你唔能夠好清晰地去講到究竟嗰個罪行咧，究竟係譬如同一條入邊，究竟係包含咗幾多個罪行喺入邊咧？咁喺 系陈文敏，你喺度啊？ 系，系啦吓。咁变咗咧，有时候咧系令到你咧系即系未必系咁容易地可以去将个罪行嗰、那个 元素咧係清楚咁樣列咗出嚟。咁而另一個個特色反例就係佢哋你見到啲罪行嘅條例入邊咧，就喺個刑罰嗰邊咧就花咗好大篇幅噶，幾乎每條罪行一半嘅篇幅係關於個刑罰，但係關於嗰個罪行本身咧唔係好清楚界定，甚至話譬如成條嘅國安法乜嘢叫國家安全咧，其實冇界定過噶，咩叫國家安全啊？咁呢啲就會留待即係留待好多空白嘅方法。咁譬如香港一般嘅草擬法例係會咁樣做法噶啦。 係陳文敏嗱，如果你講到呢個問題咧，咁就因為大家知道咧，就未來好多案件咧，關於呢個國安問題咧，都係香港審翻嘅。咁要按照你咁講咧，我哋嘅訓練嘅法官或者嘅法律界人士要去處理呢啲咁嘅案件，或者要到開審啦等等嘅時候咧，係唔係有足夠嘅？知識或者係嘅能力或者係即係嘅瞭解啊，對呢個法例去進行呢啲嘅訴訟或者案件嘅處理咧？呢啲嘅訴訟或者案件 呢個唔係話係咪有足夠嘅知識嘅問題，反而咧就係究竟係成個原則，究竟我哋係即係用香港嗰套普通法嘅處理方法啦，定係用內地嗰套嘅處理方法去演繹法律？ 咁按照你睇，你覺得係點樣啊？即係呢個問題點解決？ 我哋覺得嗱，我哋既然係一國兩制入邊，而我哋係講緊刑法嘅時候咧，咁你要求香港法院，香港法院係冇可能變為一個內地法院嘅。如果香港變為一個內地法院，咁你根本就唔使香港法院去審啦。咁所以變咗，譬如話。一啲譬如喺講到話我哋喺香港嘅法律入面，就算冇刑法冇講嘅，譬如個意圖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嚟嘅。當你譬如話你去協助一個恐怖活動嘅分子啦，所謂係恐怖活動分子嚇，咁你係喺個協助入邊，你第一你要係知識嗰個人係恐怖分子，第二你係意圖係去幫助呢個恐怖分子。譬如呢一類咧喺我哋嘅法律入邊就好清楚嘅，咁但係而家啲法律係完全冇講到嘅。咁譬如話我哋普通法嗰種嘅原則咧，我哋就會將呢啲嘢你唔講咧，我都擺埋入去嘅。咁落去係咪咁樣處理咧？或者譬如拎到去人大常委嘅時候，係咪咁樣解釋咧？咁呢個我諗唔係話香港律師或者香港法官冇能力去做，而係呢套唔係我哋嗰套嘅法律制度咯。咁如果用我哋嘅法律制度演繹嘅時候咧，其實即係而家嘅條文咧，即係我亦都唔會話呢啲條文完全係唔合理嘅，有部分係合理，部分咧就比較空泛嘅。咁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嘅。咁而演繹方法咧，喺唔同嘅制度入邊可以出現咗好唔同嘅後果咯。 我哋睇翻咧嗰個條例裏邊咧，就個第一章嘅第四條裏邊咧，都有提到咧，就係話咧係會仍然係按照呢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呢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咧適用咧，就係保障香港嘅言論自由啊、新聞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等等嘅。咁你覺得喺而家你睇翻成條例啦，雖然係有呢一個條文咧，即係話按照呢個國際公約去保障翻香港嘅權利啦、香港人嘅權利啦，但係足唔足夠嘅咧？或者你覺得係真係到實踐嘅時候、執行嘅時候咧，佢點樣保障翻到呢啲嘅權利係可以得到保，即係得到能夠係保護到香港人嘅咧？ 我覺得係寫咗啲條落去係好嘅，咁但係即係呢條究竟實際個 有冇用咧？ 點樣用法咧？譬如話係咪我哋喺解釋我哋喺國安法入邊嘅一啲條文嘅時候，我哋係可以用國際公約個規定，然後將呢啲公約嘅或者將呢個條例入邊嘅範疇咧，譬如法律嗰個範疇係會縮窄佢咧？令到佢唔會將一啲普通嘅行為都構成一個罪行咧。咁譬如呢個喺我哋嘅法院入邊，過往嗰幾十年咧，我哋時時都有嘅，就係當一條法律條文嘅時候，可能比較含糊或者佢嘅範圍比較闊嘅時候，法院係會將呢條條文咧係解釋到佢符合國際公約嘅時候，有時可能係會將佢嗰個範圍係收窄嘅。咁呢個就係最常見嘅法院引用呢條條文嘅情況。咁但係喺呢度咧，係咪可以咁用咧？咁第二咧就係如果係將國際公約入邊嗰個規則可能同一啲條文嘅範圍係太闊，有大家有個衝突嘅時候，究竟以邊個為準咧？咁個法律上咧就寫得好清楚啦，呢條今次就話，即係如果係有任何法 法律上的衝突的時候，第62條講明的話是不能夠跟這條條例是有衝突的、所以究竟特別是要做那個、效力是去到哪裡呢，其實仍然是有待商榷的、 我想問阿教授的睇法啦。咁當然就教授係一位法律專家，咁就即係提特別提及到嗰個法律嘅語言方面。我自己喺參與到有關呢一方面嘅人大嘅立法過程之中啊，咁其實我哋都有方面嘅表達。咁呢個表達嚟講咧，我睇到咧，即係佢已經係盡量。並且用他肯定用大陸法的寫法，剛才教授都提及到，他呢都要照顧到現時香港的個基本用的個法律的語言、他的表達方式，他有這樣做的。所以你說完全是已經好像在香港這樣的普通法 的立法這樣完全就等同，我覺得這個又不是現實的。不過我覺得他在今次呢，即係我當然啱啊，陳教授係專家啦，咁你可以再細緻地去再睇到底，即係佢呢個磨合得好唔好咧？咁樣一個咁，但係咧我就講咧，即係以頭先提及到話，法官會唔會都可以喺呢方面喺判喺審案過程中佢有自己本身嘅睇法咧？其實一路提及到你第二點嘅關注咧，即係其實解釋權係以大陸法嘅或者以呢個國安法一定清楚。是最終的解釋權嚟講，係喺人大常委。但係嘅問題，普通的情況去運作咧，一個係我哋法官一定係會能夠有佢按照以現有的制度去進行。所以你見到嘅咧，即係頭先提及到嘅教授提嘅第一點同第三點咧，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啫。即係你。即我就覺得教授咧將佢分開咗兩個啦，就覺得喂，咁佢呢個嗰、那個機構個權力咁大嚇，唔受管轄，同而家啲國安啊嘅辦嚟講咧，啊直接咁樣去處理內地啲問題，其實呢個都係同一個，因為佢係一個前提。個前提係乜嘢咧？嗰三點，當然頭先教授講話三點唔清晰，我就覺得嚟講好清晰嘅。但第一點上面咧，係將外國嘅干預而令到成個特區政府係唔能夠運作。呢個就好清楚講到癱瘓咗。第二個就自己無能，特區政府根本就冇能力佢喺方面嘅管理。咁下面咧又受到咗國家，即係成個國家嚟講咧，係受到香港社會受到影響，運作唔到。咁第三個就戰爭嚟嘅，即係根本係已經打緊仗。你下面即係有好多情報啲等等呢啲，喺咁嘅情況之下先至啟動到嗰、那個國安，即係呢、這個這個公署咧，佢直接運作去進行。當然啦，佢一插手落去咧，包括咗嗰個嘅檢控啊，即係包括埋嗰個嘅審判啊，就用翻即係內地嘅嗰種系統，即係嗰個可以熟悉，即係佢哋嘅方式。但咧就用翻而家嘅國安呢條條例本身嘅規定。咁所以咧，即係呢點，我覺得係我嘅個人觀點睇法咧，我都清楚。並且我覺得佢係唔想用嘅。根本嗰個係兜底嚟嘅啫，基本上面係俾翻我哋成個嘅香港法系，香港而家法院成個體制嚟講咧，佢本身嘅運作呢點咧，至於裏邊話唔清晰嘅地方咧，其實即係我覺得即係以我嘅認知咧，我自己喺立法會咁耐睇好多嘅條例啊，過嚟立法會審議等等咧，即係好多呢啲咧係會。較為香港的方式是清楚一點，但是不等於現在這個表達上面就是太過空泛，我又不覺得他其實看下去他每一樣都已經有具體講到有什麼情況下面才會是違法，才會違反有關的條例，包括四項罪裡面都講了一些具體的 東西。陳文敏你 聽到的你覺得是你覺得 即係我都希望即係譬如葉國謙提到話，譬如話係去到戰爭呢啲好清楚情況底下，先至會係嗰啲例外情況啦。咁但係即係我就冇機會參與呢個立法過程啦。咁我哋法律嘅一般嘅演繹，我哋只能夠客觀地從文字上去睇嘅。咁但係文字上係睇唔到喎，呢啲嘢係。當他講到文字上就係話出現嚴重重大現實威脅的情況，完全冇提到戰爭㗎。 嚇，現實完全冇提到戰爭威脅係乜嘢嚟嘅咧？重大現實威脅真係唔知講乜嘅喎，即係從一個客觀真係唔知想，即係我哋法治只能夠我哋唔能夠嚇嚇，因為啊，即係佢如果係法律意啊，講緊話係戰爭啊呢啲嚇，講緊話係戰，佢唔係咁寫出嚟啦嚇。 所以陳文敏喺呢一點上，你覺得係咪呢個都係屬於內地方式嘅草擬嘅一個特色嚟咧？即係變咗係嗰個文字上啊，或者係用語上方面。 但因為文字上的用語上是比較有彈性的時候，換言之就是你執法上都很有彈性了、因為大家都不知道講什麼的時候、你有你講我有我講的時候、變了第一你少沒有那個客觀性、第二呢是沒有那個監察、因為在講譬如你有你講我有我講、大家講不定我就拿去法院去解釋、或者如果我是一個執法機構的時候我說是這樣你說不是這樣的我們就可以去司法覆核由法院來作出解釋咁、但係咧喺呢一度咧，國安機構佢點樣去解釋嘅時候咧，係完全不受限制嘅，因為佢唔會話俾你知點解，佢亦都唔受香港法院。 哎呀，陳教授，我想喺度再補充一下咧，有關佢到啟動嘅時候咧，佢係要呢一個由呢一個公署或者特區政府去提出之後，佢唔能夠講話佢話提出就可以咁做嘅，係需要由中央去批准，然後先至可以。去到剛才提及到的他運用他的權力去執行他包括即是去檢控啊、去審判啊是这樣所以呢就不能夠說特區政府無緣無故哇自己要做或者是一個維護國家安全的公署啊駐港呢個公署是能夠說自己要做就做是有这樣的限制这個是一定要得到國家的即是中央的批准。 陳文敏啊你陳文敏。陳文敏啊，你仲喺度啊？ 喺度。 係啊，我想你哋都提到咧，關於嗰個解釋啊，或者最後嗰、那個即係法律嘅時候，到底點去澄清嘅時候咧，都要有一個機制啊。咁我哋以往咧就即係可以向一啲上級法院上訴啦，咁又去到終審法院嘅。咁而家按照港區基本法港區國安法公布之後咧，似乎嗰個終審啊，或者係嗰個解釋嗰度咧，基本上就應該就唔喺香港噶咯，係嘛？即係呢方面，你覺得同我哋以往做開嘅做法嚟講，係咪有影響？會有啲咩影響嘅咧？ 會有啲咩影響？咁呢條條例咧，即係的確係我諗係唯一一條國家安全嘅條例。實際上，因為影響到公民權利同埋個人自由嘅時候，但係個解釋權咧係喺人大嗰度嘅。咁當然，即係人大絕對有呢個權力去解釋嘅。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喺即係呢個解釋嘅時候，會唔會係令到香港嘅法院咧係成個審理嘅過程入邊係受到好多限制？咁其實我哋會睇到咧喺即係個草擬入邊咧對個法院嗰方面其實有很多的懷疑在入邊嘅，或者是不信任在入邊啦。咁我哋見到咧，譬如喺個條文入邊最少有三度咧，都講到話個司法機構咧係要有效防範、制止同埋懲治呢啲國家安全嘅，係好強調咧，就司法機構咧要去懲治啊，要去防範。相對就咧公平審訊咧係冇提過嘅，只係好勉強地講話跟翻香港原有司法程序啊，佢可以答辯啊。其實連公平審乜提過，咁然之後我哋都睇到之前已經好多人都提過，就話由一批嘅法官咧，要由特首去任命嘅一啲法官啦，去處理呢啲咁樣樣嘅案件。咁而即係入邊亦都講到話，如果法官嘅言行咧係影響國家安全嘅時候，咁即係呢啲法官咧。亦都可以被剔除出去。你其實即係，譬如呢啲究竟有幾闊、有幾窄咧？呢啲嘅講法，呢個危害國家安全嘅言行，咁加埋佢個責任咧，就係要去防範、制止同埋懲治嘅時候，咁當佢你呢邊國安拉人或者警察拉人，嗰邊法院話唔夠證據放人，喺個判詞入邊對佢哋嘅行為作出一啲批判，算唔算係一啲咁樣嘅言行咧？即係喺香港而家目前嚟，當然係唔會啦。咁但係咧，譬如呢度咧就講得好清楚嘅，即係話法官你都要小心你個言行。咁其實法官嘅言行都要，其實就喺個判詞入邊嘅。咁之後每個法官就委任一年嘅，一年之後如果係咪等於就係話，如果你個判刑係判得唔好，你放得太多人，我就換第二個去做啦，咁樣係。咁其實公平審訊嗰樣係重要過嗰、那個即係個強調係喺個公平審訊，而唔係話嗰個懲治嗰方面咯。咁呢個咧係。 情治嗰方面咯。 好，好嘅，你好，唔該曬你先啊，陳文敏啊，因為我哋呢度嘅時間都差唔多，先多謝你參與先嚇。唔該曬你，陳文敏。咁啱同我哋傾緊嘅咧，參與咧就係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陳文敏嘅，呢個外地嚟嘅。咁我仲有少時間，不如國興你回應一下，即係佢啱頭先提到咧，就話公平審訊就冇乜點提，同埋咧就到法官啊，好似似乎都未必係好信任咁樣嘅啫。 我哋啲司法機構，我哋點解會變成啊？陳文敏教授會有咁睇法？我有啲驚訝。點解咧？因為我哋香港嘅法官咧，佢哋基本上大家都公認係一個法治嘅社會。我哋法官咧係能夠有好高的專業水準，所以公平審訊嚟講咧，呢、這個公平呢個咧根本係我哋作為法官嘅基本嘅一個專業操守，係咪？咁所以我哋嘅法官都基本係用無畏無懼即係嘅態度去對待每一個案件。咁所以咧，我唔認為因為冇一樣就變成咗就話，因此嚟講唔能夠確保到我哋而家嘅法官嗰個嘅專業嗰個公平審訊嘅基本嘅態度。咁另外咧，即係對於法官嗰個佢嘅講法咧，係發表如果有出現有一個危害國家安全嘅言論，呢個係好清楚嘅，唔係話淨係即係簡單，可能你唔認同某方面嘅一啲睇法，呢個另一回事。如果講到個危害，普通香港市民或者好多個人都知道咩叫危害啦，係咪？咁所以即係仲有一個情況咧，以現在如果唔去啟動頭先嗰三樣而出現嘅公署嘅介入咧，全部嘅都係喺香港去進行審訊嘅，都係終審。以至嚟講咧，即係由我哋現有嘅程序啊，包括上訴啊，包括呢啲咁樣去到終審，都係香港嘅成套嘅法律系統嘅嚇。咁所以我就冇擔心到話，即係以現在呢個咁樣嘅安排，會係變成咗令到我哋法院或者我哋法官法律界方面唔能夠執行到。 好啊，唔該曬你先啊！咁啱同我哋傾緊嘅咧，就係全國港區人大代表葉國謙咁樣， 同埋中央完善治港方略嘅新標誌，令香港扭轉乾坤，形容係給予香港回歸23年嘅生日禮物。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強調，今次立法唔能夠取代香港基本法23條，港區國安法對顛覆罪行包括嘅範圍比23條更加廣泛。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陳曉君報導。 在港區國安法正式生效之後，國新辦開記者會講解法例的內容。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說，立法是一國兩制的重要里程，是繼基本法之後的第二部重要法律，訂立中央完善治港方略的新標誌，顯示中央更加注重治港制度的頂層設計，更加把握香港局勢發展的大方向和主導權，相信可以令香港重回正軌，是送給香港慶回歸的生日禮。 是中央完善治港方略的新標誌，是香港發展重返正軌的轉折點，確實可以扭轉乾坤。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3周年的時候，他所收到的這一份生日禮物，未來一定會不斷顯示出它的彌足珍貴的價值。 對於有港人想移民，張曉明就話係因為怕黑暴同睇唔到出路。佢早前喺香港出席座談會，有立法會議員引述話，原本想申請移民嘅朋友知道會制定港區國安法，有被打救嘅感覺。 一位立法會議員跟我說，他說他的一好朋友在申辦到新加坡的移民手續，本來已經辦下來了，聽說國家現在正在為香港制定這樣一部危害國家安全法律的時候，当作他的面把原来的那些表格撕毁了，很激动地说了一句，香港有救了。 他说回归之后，香港不止一次出现过移民和撤资潮，相信今次立法后出现的恐惧会被时间和事实消除。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就强调，港区国安法不可以取代香港特区的23条立法，认为两者的层次不同。 在23条中表述是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在刚出台的法律中表示的是颠覆国家政权，含义更为广泛更为充分。新出台的这个法律还包括特区层面的制度安排，包括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比基本法原来设想的这个23条的这个内容要广泛的多。 沈春耀又強調，港區國安法第七條就明確要求香港特區應該盡早完成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完善相關的法律。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陳曉君報導。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宏毅認為，有人揮動港獨旗幟是否違反港區國安法存在灰色地帶，要視乎是否組織、策劃、實施相關罪行。大律師公會副主席葉巧琪說，港區國安法四項罪行定義很闊，如果只是揮動旗幟就構成入罪是令人擔憂。任浩峰報導。 銅鑼灣有人被搜出港獨旗幟被捕，涉嫌觸犯首日實施的港區國安法。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宏毅在本台節目被問到揮動港獨旗幟會不會違反港區國安法，陳宏毅說有灰色地帶， 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有關的行為呢，先至呢是構成分裂國家罪。咁所以如果你只是喊口號啊，舉一個標語啊，咁當然就唔屬於第二十條講嘅罪行啦。咁但係呢都要睇一睇佢嗰個言論，即係你煽動其他人做嘅嘢有冇一個嘅即係比較明確嘅範圍，或者明確嘅一個嘅表述啊，是構成組織、策劃或者實施分裂國家咯。 大律師公會副主席葉巧琪話：如果不涉及暴力，只是揮動旗幟就構成入罪，條例是很闊，令人擔心。 假設那個情況是真的企喺度，冇做過啲乜嘢嘢嘅，又冇牽涉到呢一個暴力嘅，只不過是揮一個旗幟咁樣嘅啫嚇。咁如果係咁樣都即係會被拘捕，就係話可能係觸犯呢一個國安法嘅話咧。咁我諗係同香港一般以往嗰個民生，我哋嘅日常生活嗰方面係好唔咬完啊。 民主派會議召集人陳淑莊批評法例唔使經特區政府同埋立法會審議，而且凌駕本地法律同埋基本法，甚至已經為基本法釋法。 喺香港，如果有刑事定罪嘅話，好似我本人超過三個月嘅話咧，我係不能夠喺五年內參加任何嘅選舉嘅喺法例上邊。咁但係咧喺而家呢個條文當中咧，就似乎係永久咧都不能夠參選。咁而你做緊議員嘅話咧，都會立即要停職嘅。已經超越了基本法了，甚至是修改了基本法。 民主派議員又擔心所有人都可以被以言入罪。香港電台記者任木峰報道。 多個國家關注港區國安法正式生效，美國批評北京將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德國認為立法影響到中國和歐盟的關係。在北京，外交部就要求美國客觀看待中央在香港落實港區國安法，停止干預中國內部事務。许敬轩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形容港区国安法生效对香港和全中国爱好自由的人来说是悲伤的一日，批评北京将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对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基本法的承诺只是空话。指中方曾经承诺给予港人五十年自由，但实际上只是给予23年。蓬佩奥强调，美國不會袖手旁觀，會取消香港特殊待遇，只有少數項目可獲豁免。美國亦都會繼續同香港民眾站在一起，回應北京對言論、新聞、集會自由同法治的攻擊。德國外長馬斯認為，香港的自治正是逐步被侵蝕，情況令人極度擔憂，立法亦都會影響到中國同歐盟之間的關係。英國商業、能源及工業策略大臣岑浩文就說，英方對中方實施港區國安法感到非常失望，強調英國會堅定支持香港民眾。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上，歐盟15國、澳洲、加拿大等27個國家簽署聯合聲明，對立法表示深切關注，認為港人沒有直接參與立法過程，北京在立法和司法層面破壞一國兩制保證的香港高度自治、權利與自由，敦促北京和特區政府重新考慮是否實施有關的法例。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法例將為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有效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特區憲制秩序，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提供強大的制度保障。趙立堅強調，立法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權干涉，奉勸美方正確和客觀看待立法，停止干涉中國內政，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道。 另外，外交部對四間在華美國傳媒採取反制措施，要求七日內提交有關在中國業務的資料，回應美方將中國傳媒機構列為外國事團。謝天麗報導。 美國上個月再將四間中國傳媒機構，包括中央電視台、中新社、人民日報和環球時報列為外國事團，需要他們提交在美工作人員的名單。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反制措施，發言人趙立堅表示，中方對在華的四間美國傳媒，包括美聯社、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美國合眾國際社、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要求他们在七日之内提交有关在中国业务的书面材料，向中方申报包括在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财务、经济、所拥有不动产资讯等。赵立坚表示，有关措施完全是中方对美方无理打压中国媒体驻美机构而被迫进行的必要对等反制，批评美方做法是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严重损害中国媒体的声誉和形象，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媒体的政治打压和无理限制。中美两国自今年二月起开始互相制裁对方的传媒机构，美方将新华社、中国日报美国发行公司等五间中国媒体驻美国机构列为外国事团，之后中方要求将美国之音、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五间美国媒体驻华机构向外交部申报在中国境内的业务资料。另外，美国日前将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列为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禁止电信运营商使用政府资金向华为和中兴采购设备。赵立坚再次敦促美方停止犯法国家安全概念，停止对中国的蓄意抹黑，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并为中国企业在美国正常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香港电台记者谢天丽报道。 本港新增28宗新型肺炎个案，27宗的患者潜伏期都是身处外地，另一宗是输入个案的密切接触者。新增个案涉及12男16女，年龄介乎3至46岁，至今累计1233宗确诊个案。重复新闻提要，港区国安法生效，林郑月娥说制定这条法例是因为忍无可忍，政府会坚定执法。郑若骅说憎恨行為要涉及勾結境外勢力才會違反法例。民陣發起的七一遊行被警方反對，銅鑼灣和灣仔一帶下午起多人聚集，警方出動水炮車和施放胡椒噴劑驅散，拘捕超過180人，當中7個人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美國批評北京將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德國認為立法影響到中國和歐盟的關係，外交部就要求美國停止干預中國內部事務。環保署公布最新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是低，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都是低。健康風險預測方面，在明日上午和明日下午一般監測站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預測明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0，強度屬於甚高。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炎熱的天氣。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區氣温上升至32度或者以上。此外，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和雷暴，下周初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详尽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港岛区嘅封路啦，现时呢英皇道来回方向天后至到北角段，波斯富街去轩尼之道方向，高士威道怡和街来回方向，罗素街东角道，湾仔嘅轩尼之道来回方向，坚拿道东湾仔道，摩利神山道庄士敦道同埋皇后大道东嘅来回方向呢仍然都系交通受阻㗎，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电车服务方面，现时北角至筲箕湾、西环至金钟的服务维持正常，其余服务都是全部暂停。在巴士小巴方面，受影响的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都是需要改道行驶。路面情况方面，现时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塘水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文康街。电召街去码头方向近英皇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健康西街。 跟住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元芳一段亦都车多繁忙，车龙排到过去民安队总部。跟住睇啲其他嘅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咧系挤塞，车龙排到过去大望仔路近木棉山路，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尖山隧道出口沙田。最后再提提大家啦，今晚嘅交通消息咧系会延长到今晚嘅十点半，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多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一起走过 ，Together， 开心日报，陈淑兰。 人生总有高低起跌噶嘛，当我好低沉嘅时候咧，好好彩咧，我就系有屋企人啦，同埋有屋企嘅小动物陪住我。平时我啲狗咧叫极都唔嚟噶，但系唔知点解咧，佢哋好有灵性噶。知我唔开心嗰时候咧，噏埋一边咧，佢哋就会全部咧过嚟咧围住我，俾到我都温暖，令到我喺好低沉嘅日子里面咧，我都可以 cheer up， 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你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麦家俊。 自由風回來，我們會繼續談談關於港區的國安法。今天有我們的評論員麥家俊在這裡。麥家 俊你好，你好陳景祥。 是我們第一個鐘頭其實我們都談了一下，就我們找到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因為他有份參與列席那個會議嘛。亦都有香港大學的教授陳文敏，他從法律專家角度都講了整個條例，即是他自己怎麼看，出現了很多譬如尤其是普通法和這個大陸法草擬的時候覺得有啲咩問題咧，即係呈現咗出嚟咧咁。咁啊，跟住落嚟咧，都會有啲法律專家或者係即係各方面嘅人士同我哋參與個討論啦。咁如果你都有興趣咧，係想傾下關於個港區國安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啊，麥家俊，我哋跟住咧就會傾下咧，即係其實個港區國安法出咗之後咧，我相信最多即係人嘅疑問咧，就係即係好多解釋啊，即係大家係需要即係想知道咧，但係都未可以滿足到嘅，可以咁講。 我諗唔單止係個條文上面嗰、那個解讀啦，仲要其實係講緊喺個執法嗰度咧，其實即係條文上面嘅解讀之後，你點樣去即係所謂嘅執法張弛有道係嘛？即係究竟係咪真係有道咧？個張同弛之間，即係嗰個嘅狀況係要點樣做咧？其實我諗今日喺個七一大遊行裏邊，或者應該七一啦，已經今日冇遊行啦，就 suppose 嚟講嚇，咁就好多市民上咗街嘅。咁亦都見到已經有即係截至到而家時間已經有好多人亦都被人拘捕咗，係啦。咁究竟有幾多係最後會係受到國安法上即係成立咗之後，即係實行咗之後咧，係會係被起訴咧，受國安法嘅。咁呢個亦都係市 民很想知道的，因為實際上做了什麼，究竟是展示什麼的標語旗幟，或者做了什麼就會是納入國安法的管轄範圍裏面呢、我想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都 是市民會有很多的疑問和關注。 是啊，因為我看到、今天的現場裏面都有幾多市民繼續上了街的、按照政府的講法，希望就是說這個國安法出了之後，就香港能夠回復一個平靜、一個可以是令到政府的做事都能夠回去經濟民生的方面，但是到底是不是真的行呢？國安法出了之後，怎樣可以令到真的市民能夠開始對整個局勢比較平和一點，或者真的是不是解決到我們現在的社會矛盾呢、其實這些都是很大的疑問的。但是當然最第一線事的疑問呢，就是現在這個國安法公布了之後，這個其實是昨天11點鐘才正式公布啊。咁而整个条文咧，都系即系好多人咧，第一次先就好完整地咧，系睇得到嘅。咁期间里边咧，就即系正如我头先讲啦，好多法律嗰个执行啊，同埋到底有几多嘅制衡啦。因为大家知道咧，今次里边个特点之一咧，就系嗰个国安公署咧，可以直接喺香港度 系 即系执法，可以咁讲系啊。呢个系应该讲系史无前例， 双轨并行啊嘛。 系啊，即系史无前例咁。到底真系对个高度自治或者对香港嗰个保障系好事啊？因为事系到底系咪我哋都会有多疑问疑虑咧？咁样咁我哋一间都希望倾下噶嘛，家俊吓。咁、我哋咧就我哋咧继续等紧我哋嘅嘉宾先。咁啊，马家俊，不如你都讲一讲啦。嗱，公布咗之后咧，我谂你都好关注呢啲即系香港嘅一个咩啦吓，即系港法已经倾咗好耐啦。你初步第一个印象，觉得佢出咗嚟之后咧？能唔能夠真係解決到香港而家我哋一路以嚟講緊由舊年開始出現嘅一啲即係社會嘅震盪啊，或者個社會嘅即係撕裂啊等等。 我諗由昨晚11點開始，所有人都係去睇個國安法嗰個嘅條文咧，就應該係去走望參睇㗎啦。即係尤其是即係關注政治嘅朋友，亦都會更加多係擺咗心力喺度。咁我諗喺裏邊嚟講，今次令人出乎意料咧，就係其實都好。我哋可講話好詳細啊，即係我諗有一啲場景嘅描述啊，或者即係點樣做嘅話咧，其實亦都即係唔係過往嚟講，即係好似基本法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個即係一個憲制框架嗰啲係比較係比較宏觀啲嘅一啲嘢嚟嘅。尤其是中間嚟講，睇到24条至到第26条之間咧，其實裏面所刻畫嘅場景咧，我諗大家都會感受到，就係其實基本上就係講緊針對緊上年反修例以嚟一直以嚟喺街頭上面嘅活動咧，大部分嘅暴力場面啊，或者係即係反政府裏面嘅標語啊。所有嘢咧，其實都已經係 納入曬去啊！ 嗰幾條問題裏邊，咁所以令到會人嘅感覺就係、是，好似就係講緊，如果將成件事，如果係繼續嚇、上年嘅反修例活動咧，係繼續得係持續嘅話咧，咁其實嗰啲嘅活動，我哋過去一年見到嘅咧，就應該就納入國安法裏邊啦，係好清晰嘅。咁、但係當然即係仲有頭先阿陳景祥你所講嘅，就係講緊有兩個唔同嘅機構咧，係可以係淨係係執行國安法嘅。咁一個就係喺即係普通法底下，即係張曉明嘅，佢哋會講嘅就係廣法底，即係嗰個普通法底下個港府嗰方面嘅一個執行機構。另外咧就係佢哋自己去成立咗一個國安嘅一個 公署， 係啦公署，咁就係即係以大陸法。或者係佢哋嗰邊嘅做法去處理嘅，亦都係史無前例嘅。咁我諗呢啲嘢喺過去嗰十幾二十個鐘頭裏面咧，大家應該係好用心或者係 好想了解多啲㗎啦。 咁但係到今日嘅情況咧，就係、是除咗係頭先所講話我哋去了解條文之外啦，實際上嘅操作頭先即係你都問我究竟係咪會令到即係社會得到安寧咧？咁而家個最新嘅數字就係、是、最起碼都已經過百人係俾人拉咗。系啦，咁中間咧至少7个人咧係涉嫌係違反國安法噶啦，咁樣。咁呢個第一日 已經出現咗， 已經出現咗咁樣嘅情況。咁唔知道之後長遠嚟講會唔會帶嚟即係好多其他人眼中嘅嗰個社會安寧？咁實際上嚟講，第一日咧就即係嗰個緊張狀況咧就得以持續啦。而家 係咁啊，我哋正如提到咧，就係對整個國安法裏邊咧就好多疑問㗎，亦都即係好多嘢咧未解釋得清楚嘅。咁我哋咧就請嚟咗我哋其中一位嘉賓，希望可以都幫我哋解答下一部分咁嘅問題啦。咁咧就係我哋請到咧就係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咧譚慧珠咧同我哋傾下嘅。咁啊，譚慧珠亦都係有份喺北京開會，因為基本法委員會咧都有份參。与讨论呢个港区国安法噶，谭慧珠你好， 你好，谭慧珠你好， 系啊，你好啊。 你好。 系啊，你好啊，我哋啱啱倾紧咧，就系呢个发出咗之后，因为寻日十一点咧，大家先睇到晒个传闻啦。咁啊，即系其实都慢慢消化嘅，亦都真系好多疑问嘅，一定系吓。咁啊，不如我先问一问先啦，好唔好啊，谭文珠？咁我哋想问一下咧，就嗱，因为我哋知道咧，头先讲咧，即系嗰个今次里边咧，除咗香港去执行呢个法例之外咧，其实嗰个国安处啦吓，即系而家未来会成立一个国安处嘅，咁就都可以喺香港执法嘅。咁但係我哋睇返呢個條文裏面呢，似乎佢又唔係受到即係香港嘅法例嘅限制㗎。咁呢方面呢，其實即係今日我哋見到呢，都有啲記者會，都有啲記者朋友都問過嘅。咁但係都未係解釋得好清楚嘅。咁你作為即係譬如話基本法委員會啦，亦都係對呢個條例呀、法律呢方面比較清楚啦。喂，而家點樣理解呢，即係呢個國安公署呢，呢個執法嘅時候，佢到底其實係咪受香港呢個法律嘅規管嘅呢，或者係佢完全按照自己的系統去做嘢嘅啫，咁個情況係點樣嘅呢，點去理解呢件事呢？ 我發覺呢兩日討論國安法呢，大家都冇講大原則，就即刻去個細節，然之後好多假設性嘅問題，譬如我喊乜嘢口號啊，譬如我攞咩標誌啊，周圍行啊，係全部咧係要啲 case 去到法庭嗰度咧睇曬所有證據先至有答案嘅。咁但係咧就係、如果我哋係留喺嗰個層面嚟到討論國安法咧。咁我諗我哋都幾難明白為乜事呢，係要即係出呢個法律同埋點解咁樣寫法。首先呢就係、維護國家安全，無論係訂立法律或者執行呢，都係中央嘅事權，係中央最終負責嘅。咁國安法呢係唔屬於香港嘅高度自治範圍，因為喺基本法呢佢都係寫基本法第23條。就是中央地方關係的。咁你睇下 Catalonia 嗰個 case 啊，咁佢嗰度一個係自治區，咁佢哋自己經過佢哋嘅呢個立法機構咧，係決定咧係要獨立啦。咁咁佢整批嘅有關人士咧，都係喺馬德里嗰度審嘅，唔係喺 Catalonia 審嘅。咁係表示乜呢，就喺一個國家裏面呢，由於呢一個係中央嘅事權，咁樣無論係執法或者係訂立法律或者司法呢，嗰、那個正常同埋正當嘅方法呢，都係完全係中央負責嘅。咁你要睇到呢，就國安法一開波呢就講得好清楚，就首先呢個中央事權，同埋呢就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各方面呢都要配合，同埋呢由於佢係保護中國同埋香港整個國家呢，咁就中國公民呢都係應該遵守嘅。如果你首先接納咗呢，其實係100%係中央嘅事權呢，咁你先至睇中央喺立呢條法律裏面為咗尊重香港有啲意見，同埋個法律制度唔同，同埋呢佢都係想香港照行一國兩制呢，咁樣情況之下呢，將個主體責任呢係俾咗香港。如果你首先接納咗係一個咁樣嘅安排嘅話呢，你就可以接納點解中央的機構駐香港是用中國的法律而不是用香港的法律，這個第一點，就是法律基礎的問題。第二點呢就是實際運作的問題，香港在回歸之前呢就有一個政治部，它裡面呢是所有的培訓和領袖都是在英國做的，不是在香港做的。咁然之後咧，就香港回歸啦之前大概兩年咧，就英國人就解散咗個政治部，就攞曬啲檔案啊，同埋好多人咧係攞咗居英權嘅。咁因此香港咧由回歸嗰日開始到呢一刻鐘咧，喺23年裏面咧，我哋係冇一個可以做到國家安全嘅隊伍或者係架構，係喺我哋嘅警務處嘅。咁而家你將呢個責任呢，如果只係交咗俾香港嘅警隊呢，佢都未有嗰個足夠嘅時間呢可以培訓到呢啲人，同埋呢係做到嗰個架構。咁亦都有好多配套呢係裝備嘅問題啊，係消息嘅問題啊， 是跟世界上其他、可以有消息拿、到的网络的问题呢，香港是完全没有的。所以你是没可能在香港不设一个公署，就将内地的人呢、在香港派驻、来到配合和帮忙呢，香港的警务处可以做得到真真正正是保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咁佢哋喺香港做事，佢理職嘅行為咧，就不受香港嘅法律啊嚟到咧係管轄。但係唔係理職嘅行為咧，佢一定咧係要遵守香港嘅法律同埋中央嘅法、中國嘅法律。咁監督佢哋嗰個咧，就係、當然佢哋自己嘅架構裏面，佢哋有上司啦。咁去到尾咧，就係、中央嘅監察機構。咁所以咧，大家首先咧係要明白。而家唔係個權，本來係香港，我哋俾咗一忽俾中央，而係個權係完全係中央嘅。中央要喺呢度幫得到香港做國家安全嘅話，佢必然咧係要派駐機構。而個法律裏面咧係將主要嘅部分咧係俾香港嚟到處理咁解。 譚慧珠啊，我想問一問咧，即係其實今朝咧喺嗰個即係記者嗰個會，即係個通報會裏邊咧，其實張曉明 你話係張曉明 係啦，佢啲覺得好睇，都覺得好清楚。其實中央係話有權力同埋有責任去採取一切必要嘅措施維護國家安全嘅。咁所以其實即係有語或者係香港人都會聽得好清楚，就係、是、好呢、這個權。好啦，就我哋系嚟自中央嘅，咁但系实际上嚟讲，佢而家系一个港区嘅一个国安法，即系话其实喺香港呢、一个即系呢个地方上面去做实行嘅。咁亦的而且确 吓，佢港区嘅国安法咧，系最紧要咧，佢系国安法。 系 澳门自己已经有个安排啦。 系 佢就比香港自己本身，因为我哋有个不同嘅法律制度，所以佢比香港另一个安排，就唔系话将香港喺中国个版图出嚟，系挖咗出嚟。话另外有一个单独嘅个体叫做香港，我为你设一个国安法。佢尊重嘅就系两方面法制嘅不同，佢唔系话由于你法制不同咧，你变咗另一个政治个体，你仍然喺一国嘅里边。 我哋嘅意思唔系政治个体，即系我嘅意思亦都唔系咁样，而系讲紧就系话咧，即系当即系呢样嘢。是要在香港裏面呢，即是做過即是實施和執法的時候啦。即是的而且確呢，就是因為都是在即是香港裏面以往來講啦、你都講過，即是過去23年裏面呢，其實就沒有這些這樣的即是公署，或者也都沒有這樣的法律呢去做的。咁所以在即是港人裏面呢，對於即是怎樣去干犯這一樣東西，或者是在哪個框架裏面能夠即是才不會踩到法律的紅線呢，其實他們會是比較緊張和比較想知道的。所以 咁啊，同你初工問題咧係有少分別啦，係嘛？你初初嘅問題嘅本質咧就話點解佢哋不受香港法律嘅干預？而家你嘅問題咧就係、你想明白嗰個法律，即係等大家唔好踩紅線。 嚇！嗱，頭先嗰個係陳景祥嘅問題啦，我麥家俊嚟嘅，我麥家俊嚟嘅， 係 啦。咁所以唔緊要，但係都唔緊要。我相信兩個問題咧，即係啲聽眾咧都好想知道嘅。咁所以我都覺得即 係想即係唔好踩到紅線咧。首先呢就要了解这个法律呢它是没有追溯力。那为什么在这么强烈的要求之下都仍然没有追溯力呢？它的法律的本身呢不是想说捉一班人来绑住他们罚。它的法律的本身呢，它就说我是第一件事呢就是防范。我会写得很严很紧。你们大家知道那个问题在哪里呢，你就不要自己碰埋去了。咁第二先係制止，因為佢有咁樣嘅 deterrent， 即係有咁樣嘅罰則啊等等喺度。第三咧先至真係懲治。咁所以咧係明白呢個法律咧，我覺得係非常好嘅事。亦都多謝你哋嘅節目咧，係做呢啲工作。 朱主席，但 你頭先提出嗰個問題咧，就其實頭一樣嘢你想要問嘅就係、你想明白的 or rather 就是为什么这个公署的人是不受香港法律的管制。我就解释了给你听了。那你第二个问题是什 么呢？第一样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最主要就是说，其实在即、一直以来那个写的条文里面呢，即那个红线呢就好像是上年的反修例活动里面呢，其实大部分的 活動或者係反裏邊見到嘅事件咧，都其實今次都納入咗去即係呢個國安法嘅框架裏邊嘅。尤其是喺中間我哋見到嘅即係恐怖活動裏邊啦，即係24条至26条之間，其實都講咗好多一啲即係大家都見到嘅，即係過去一年反修例裏邊嘅一啲活動。咁所以其實對於同時間咧，頭先亦都有講過啦，就係話咁嗰個執行上面咧，好似就係講緊兩邊嘅即係公署亦都會有做到依樣嘢啦。另外即係港府都有能力做到依樣嘢，就令到啲香港人會覺得，咦？咁係咪即係繼續去做依一啲嘢嘅時候？ 唔係，你第二個 point 我答咗你㗎啦。公署同埋香港警方係要配合先至做到國安嘅嘅保障嘅。 嗯，係。 咁我答翻你第一個問題咧，即係點解而家社裏邊啲罪行咁多喺香港，我哋耳熟能詳咧？咁就擺到好明啦。佢睇到香港有咁嘅問題，唔通你立一條法律係唔解決你已經知道嘅問題咩？ 嗯。 你無論如何都要包括嗰啲在內啦。咁但係如果你睇咧，嗰、那個法律本身，如果睇個定義咧，佢唔係淨係話針對邊個人去燒咗 MTR， 邊個人喺我哋嘅 CFA 門口放火嘅，佢係用翻所有我哋睇普通法裏面經常見到嘅字眼，佢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嘅分裂國家等等等等等，你會發覺佢同我哋2003年嗰個條例裏面好多嘢係相近嘅，即係2003年過唔到個條例。咁呢個條例咧，就其實佢有一個全國性法律啦。咁就要中國嗰邊最多係我哋人大常委會睇得明。佢又要咧係令到香港人睇得明，呢、這個就係寫呢個法律嗰個其中一個難處。咁但係佢而家喺個定義嗰度咧，你會睇到咧。那個大原則，譬如第20条，咁佢話任何組織任何人或者組織策劃實施等等啦嚇、啊，即屬犯法啦。嗰句咧，你就會喺普通法裏邊經常睇到嘅。咁然之後1、2、3嗰度，佢話唔可以你將香港或者其他任何中國嘅部分喺中國分離出去。咁呢個唔難明白啦，我希望。非法改變香港特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部分嘅法律地位，咁疆獨藏獨係嘛？大家知道佢一定要針對呢個問題啦。咁第三，將香港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部分轉歸外國統治，咁就同樣咁嘅意思啦。咁因此咧，你問得啱，佢喺個內容嘅1、2、3、4嗰啲例子裏邊咧，佢係確實用咗好多。大家過去嗰12月睇到嘅嘢，但係其實佢個定義本身咧，嗰、那個基本原則同埋文字咧，係同普通法裏邊相應嘅嘅罪咧，係差唔多嘅。 係啊，朱姐，我想都問一問你咧，關於另一個條文裏邊咧，關於中央保留管轄權嗰樣嘢啊。咁咧就嗰個管轄權有3种情況係適用啦。咁嗰3种情況適用之餘咧，就係都係講緊個安排裏邊咧，就係由呢個最高人民檢察院係指定檢察機關行使檢察權啦，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呢個法院行使審判權啦。如果我去到咁嘅情況之下咧，換言之係主要就係透過內地嗰種法律體系去處理㗎。即係嗰3个管轄權啊，3种適用情況。咁但係咧，如果係按照咁嘅處理咧，應該嗰個涉案嘅人應該就到時候要翻去內地審噶啦，咪咧？所以呢個係當時我哋討論呢個題，即係呢個課題嘅時候其中一個關注點啊嘛。但係法律裏邊好似就冇寫清楚嘅喎，個安排其實係點樣 嘅？所以我一開波咧，我就講咗 Catalonia 個 case 俾你聽啦。因為我相信呢一個會係一個大家有興趣討論嘅問題。係 啊，係啊。 咁因此咧。入內地審這個是常理，你首先要接受的其實定的法律和執法整套東西都是中央的權，不是香港的權。 但是這個國安法裡面為什麼沒有寫到的呢？在港區國安法裡面 沒有寫 到什麼？就是說到時候這種情況，這個案件，這3种適用情況在中央的管轄權裡面是需要送回內地去審的，好像是沒有寫到清楚的。 他寫在第5章就是維護國家安全機構裏面呢，就講了在內地審開始由第4、18条開始講的。 咁就唔好理个公署自己嘅权啦。佢后面咧就讲到第55条啦。 嗯嗯。 咁就讲起咧就系案件涉及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介入复杂情况啦。 嗯嗯。 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有问题啦。 嗯嗯。 第二就出现香港特别行政区无法有效执行本法嘅严重情况。第三出现国家安全面临重大威胁嘅情况啦。 嗯。 咁然之后咧，佢第57条咧讲。他根据第55条规定的呢个立案侦查审核审判程序和刑罚执行即是一条龙的程序呢、是适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这个包括呢是将个犯人、带回去里面审的。 嗯，即是有这样的意味在这里或者有这样的做法在这里。 我相信是会这样做因为、刑诉法那里呢是由侦查起诉路因为一路去到审判的。 是。即是其实、今朝早呢即是、张庆明也都讲过呢就是其实、第一啦他都有讲过就是公署里面呢有绝对的執行权力啦但、亦都是即是、香港政府这边呢是、不能够去管辖他们的那个即是那个行为執法行为的。咁但同时间呢他都有讲过呢就是话呢亦都不代表冇网管的。可不可以即是解释多少少其实中间这个可能亦都有很多香港人会、即是很关注的就是在香港政府不能够、去管辖他们的一个執法行为和冇网管之间即是那个即是那个那個、控制係啦，或者係佢哋誒點樣去根據翻一啲誒、明文規定嘅誒、我哋所謂嘅 procedures 啦、嚇。 你睇第50条 嚇， 嗯 啊，第50条第一款誒、駐港呢個公署咧嚴格誒、依法履行職責，依法接受監督，呢啲係內地嘅監督法， 係 不得侵害任何個人組織嘅合法權益。咁佢就話呢個公署嘅人員咧，除咗遵守全國性法律咧，還當遵守香港嘅法律。咁、然之後，駐港人員依法受國家監察機關嘅監督。除咗佢頂頭上司咧，上邊仲有個監察委員會。 嗯。 啊，仲有佢自己個國安委員會。 嗯。 咁佢係受翻佢嘅一串嘅上司同埋以上嘅監督機構。嘅監督嘅 係，唐文珠，我想再問一問一下，即係明確少少啫。 嗯， 頭先你提到嗰個56、57嗰啲嘅時候咧，就係話到最後，如果係要立案，要係審訊啊等等做程序要做咧，係要送翻內地去做嘅。 佢偵查可能部分香港做喎，呢啲好難講喎。 係審訊，即係到最後。 審訊是啦，如果當、最高法、最高人民法院指定了、在哪個法院審判呢、那要送回去 裡面審 是 好那麼麻煩你先啦譚文珠 好 OK 麻煩你 謝謝謝謝謝 謝 拜拜 是啊麥家俊其实仲有好多话题即係需要搵朱姐去解释。 是啊是啊。 但如果按照呢、這个呢因为个条文里面冇具体写清楚㗎。即、係如果按照佢系基本法委员会呢咁呢个应该就好清楚啦。即係当时大家话系咪真系送终㗎即係当时啊我哋讲知道反修例嘅时候其中呢个系最关键一个呢即係引起一个大家嘅关注㗎嘛。咁、如果按照头先嘅解释呢就应该系㗎即係按照呢个法律。 起码会有咁嘅可能性囉。 係啊即係如果唔系你用国家嗰、那个即係人民法院个就基本做唔到嘛香港。嗯、好啦，其实仲有很多疑问嘅，大家都有兴趣参与讨论可以打嚟18723111，咁啊先听下新闻先。 原社、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合众国际社、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喺7日内提交有关喺中国业务嘅资料，并要求外国观看看，并要求外国客观看待中央在港落实港区国安法，停止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内地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社交网站说对中美关系恶化而影响两国的传媒工作感到遗憾强烈促请美国不要进一步针对中国媒体的行动升级。美国上个月再将四间中国传媒机构包括中央电视台、中新社、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列入外国使团他们需要提交在美工作人员名单。中国外交部当时批评美方的做法损人不利己，不排除适当回应。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 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有骤雨和雷暴，下周初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港岛区嘅封路，咁而家英皇道来回方向介乎天后至北角段、波斯富街去礼顿道方向、高士威道、怡和街同埋轩尼诗道来回方向仍然系封闭。咁另外铜锣湾同埋湾仔一带咧部分嘅路段仍然都系受阻嘅，驾车人士请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公共运输服务方面，电车除了北角至筲箕湾同埋西环至金钟段嘅服务系维持正常，其余服务咧仍然都系暂停。另外多条嘅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继续系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交通都系繁忙，咁由于红隧嘅九龙出口系挤塞噶，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地开。红隧九龙去港岛方向咧交通就暂时畅顺。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普通道近福民路。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同埋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10月1号开始，已完成私家车或者轻型货车暂准驾驶期，攞埋正式驾驶执照就可以申请商用车辆驾驶执照。 我知道，至于唔使通过暂准驾驶期嘅人士，持执照一年后都可以申请㗎嘛。 仲有啊，唔止公共小巴、的士同埋公共巴士嘅驾驶执照都要读完职前课程先攞得到。 上运输署网页了解一下啦。 中国表象， 中央军委审计处就对前海军司令吴胜利调查啦。 俗串世想，吕炳权， 内地媒体同埋左报啊，对吴胜利喺2017年退休嘅时候咧，就特登描绘到佢系一个咧相当清廉。嗰、那个消息人士都话咧，吴胜利啊个自身咧就冇任何嘅负面消息，对自己咧好严格。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中国点点点。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麦家俊。 自由風翻嚟都係傾緊咧，關於港區國安法嘅，咁我哋咧就會好留意下，即係到底個條文裏邊咧有啲咩嘢嘅疑問啦。咁大家如果對於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除咗條文本身之外咧，我都關注到嗰、那個即係喺個街頭裏邊嘅活動啊，麥嘉俊啊，咁大家如果有睇新聞嘅話咧，就似乎喺街上咧都幾多人繼續出咗嚟啦嚇，即係今日咧就上街啦。咁啊，雖然未話形成到一個大型嘅即係示威啊遊行，咁但係咧喺啲銅鑼灣灣仔一帶咧嗰啲橫街啊或者等等咧都對峙都幾激烈下嘅。咁我哋喺現場咧有位記者咧就黃磊咧就喺銅鑼灣嘅理論道現場嘅。咁我哋不如咧就接通阿黃磊咧，就請佢講下咧就而家個街頭情況係點先。黃磊你好， 黃磊你好。 你好啊，陈景祥啊，麦家俊， 你好。 系啊，你同我哋讲下好唔好啊？你而家你现场喺嗰度大概睇到嘅情况系点啊？ 而家我身处喺呢个礼顿道接近一间酒店出面对开嘅一个位置啦。咁大概6点几嘅时候咧，就有一堆人咧就喺波斯富街啊，离舞台对出嗰一段电车路咧，就堆起咗一啲嘅砖头啦。咁然后大概半个钟咧，就见到警方咧就嚟到现场咧。就列隊列陣咁樣啦，咁啊用腳踢開啲磚頭，就一路就行去呢一個禮頓道方向嘅。咁去到呢一個禮頓道同波斯富街嗰個十字路口嗰個交界位咧， 就係、是、有人擺咗啲路障啦，啲雜物喺度啦，同埋都燒起咗啲雜物嘅。咁然後就啲警員就充填，就希望制服到一啲人士咁樣。咁呢個就係最新嘅情況啦嚇。 想問多啲咧，就係喺依啲即係我哋過往一年都好熟悉嘅一啲場景嘅情況之下咧，有冇啲即係一啲細節嘅改變咧？即係譬如話，即係警察，我哋今日聽到就係話會出咗紙旗啦嚇。咁亦都我哋亦都今朝聽到就係話喺啲條文裏邊咧，佢哋嗰個形容就係其實上年嘅反修例大部分上街嘅一啲暴力活動咧，都可能係會觸犯干犯到個國安法。咁所以今日你現場見到喺即係無論喺示威者嘅方面，或者喺警察執行方，即係執行法律嘅方面，有冇一啲細節嘅嘢你見到係同以前有唔同嘅？ 或者我先講今日大概整體嘅情況啦。咁我今日嘅浮遊嘅位置都係沿住軒尼斯道嘅，咁就喺銅鑼灣、銅鑼灣第一段咁樣就附近觀察咁。咁警方嘅布防咧，主要都係集中喺個軒尼斯道嘅。咁所有一啲連接住嘅一啲街道咧，佢哋都會封鎖住，就唔俾啲人就行出去嘅。咁所以喺軒尼斯道就兩邊嘅行人路啊，或者馬路上面都比較冷清嘅，而入面嘅一啲巷仔啊、細街咧，就反而就人頭湧湧啦嚇。咁呢個直至到銅鑼灣至到灣仔一段都係咁樣嘅狀況。咁大概去到莊士敦道咧，即灣仔嗰邊咧，就比較冇咁布防咁密嘅。咁啊，但係人潮你會見到嘅，咁大家都係一啲坐喺度側邊休息下，都係喺度觀察住啲情況啊等等呢一啲嘅情況咯。咁喺氣氛比較方面咧，就似乎銅鑼灣就緊張啲啦，因為都見到就算可能啲行人比較集中喺嗰個行人路上面啦，咁佢哋都會即係警方都會不時出藍旗去警告佢哋，話佢哋參與緊一個非法集結咁樣嘅。咁有時咧佢哋警方間不時都會撤退一下嘅時候咧，行人路上面行人就會行出馬路咁樣啦。但通常幾分鐘之後咧，就會警方就會翻嚟，咁樣就會啲行人就會去翻曬行人路啦。咁當中幾次咧，仲會衝前，咁都會發射一啲胡椒球彈槍咁樣啦，去驅散啲人嘅。咁但係以往可能成日經常見到嘅催淚彈啊、催淚煙嗰啲咧，今日就似乎真係好少見到啦。 明白。 咁至於譬如喺人群方面啦，佢哋喺行人路上做嘅事咧，咁其實都似乎我嘅觀察咧，冇因應住呢個國安法嘅即係通過或者實施之後咧，就避免嗌一啲口號之類嘅。以往嘅一啲口號，譬如同警方相關或者同一啲獨立相關嘅嗰啲口號咧，都悉數都係會聽到嘅。 即 係 照樣嗌， 照樣嗌， 係咯，照樣嗌 嘅，係啦，係啦。咁但係。咁但係有時喺畫面上面，有時都會見到佢哋都揮動一啲相關嘅旗幟咁樣啦， 亦都照樣有喺度啊，亦都照樣 有嘅，但係確實比以往少嘅，咁亦都係屈指可數咁咯。咁我都同個嗰位拎住個旗嘅朋友傾過嘅，咁佢都覺得都話唔會話因為呢個港區國安法嘅實施而有咩嘅懼怕，都覺得係冇乜點樣驚。佢話 咁佢揮動呢啲旗幟或者係講呢啲標語嘅時候，其實有冇警察喺附近呢？ 佢就基本上係同警方，如果警方要見到，其實都係見到嘅。咁喺嗰個場口，似乎警方冇任何嘅動作咯，即係連舉紙旗都我都冇見過咯，係啦。咁至於嗰位嘅人咧，即係拎住旗嗰位人咧，佢都話都冇一點樣驚嘅，話驚就唔會出嚟，就另一屋企嘆冷氣。咁咯，系啦。 阿黃女，你感覺上，譬如話，而家喺個街頭見到咧，人數上咧，同以往嗰啲嘅集會啊，或者係等等嘅街頭活動咧，個數目啊，係咪多咗或者明顯啊，或者少咗？ 最容易去比較，可能就係即係啱啱之前6月4日啦，即係兩個都係有呢個反對通知書，亦都係以流水式咁樣即係冇一個大台情況之下，會有好多人行出嚟嘅。咁同6/4嘅比較有啲咩分別啊？今日？ 我諗6/4嗰一日咧，因為比較集中喺圍院嗰度啦，嗰、那個焦點，咁亦都佢圍院附近嘅嗰啲街道，譬如百德新街啊等等呢啲街道咧，其實當日警方都冇點樣去即係有比較封鎖嗰啲街道嘅。咁但係今日咧，我譬如今日嚟到現場嘅時候，我喺大概波斯富街嗰邊嘅地鐵站出口一出到嚟咧。我係想去銅鑼灣，基本上都比較困難，我都要一段，甚至乎係我要由 科斯富街銅鑼灣廣場嘅呢一邊，去到另外一邊嘅銅鑼灣嘅時代廣場嗰邊咧，都要兜一個好大嘅彎先去到嗰邊咯。咁所以喺個人數上面咧，我自己就覺得比起可能日常嘅銅鑼灣街頭係多咗啲人啦，但係你話係咪？低到物質都行唔到，又似乎唔係啦。 唔係好多，即係人數就唔係好多啦。 都行到嘅，同埋警方喺內街嘅嗰個布防咧，佢哋都間不時咧喺啲街道咧都前後咁樣去包抄去住嘅。咁有時我都遇咗一兩次咧，就話係突然間有一段嘅範圍，就話係呢一度範圍入邊嘅人都要佢哋要進行一個截停同埋搜查咁樣嘅狀況，咁所以 好 冇乜太大機會即係俾啲人去停留等等啦。 好，咁唔該曬你啊，黃女， 唔該曬。 係啱同佢傾嘅咧，就係記者黃女喺銅鑼灣嘅禮頓道現場噶。咁我哋咧就亦都歡迎大家打嚟同自由風傾下嘅電話係18723111。咁電話機旁邊咧，我哋接通咗位阿蘇先生，同阿蘇先生傾下先。蘇生 你好，蘇生。 係主持你好啊，我啱啱離開咗鵝頸橋。咁我原本想就國安法發表啲意見，其實咧呢啲今朝到而家大部分傳媒都圍繞住講嗰啲國安法嘅內文啊，邊條打邊條，呢啲犯唔犯規嗰啲誒，揩唔揩到？我認為講呢啲係毫無意義噶。根本國安法咧就美其名係一個獨裁法，方便呢個共產黨喺香港咧就通過咗之後就為所欲為，佢點樣去做都得。是幫他搬龍門、所以呢你又邊條打邊條是沒有意義的，好像我今天出去行街那些黑警他不斷在說啊，你這樣又違反國安法，你什麼都加國安法下去，現在就是吐口水啊，扔垃圾啊，不依燈號過馬都是違反國安法。 跟 著這個所謂什麼國安法，其實獨裁法由一個沒有公信力的警察去執行，或者加埋啲大陸不知什麼人去執行呢，到時就亂上加亂噶啦，所以我哋市民咧討論啲細節冇意思，我係唔會驚噶。我哋市民會不斷去反抗抗爭，唯一一樣嘢咧，我認為殲滅中共、光復香港就係一個大嘅出路。 國 咩安法咧？呢個獨裁法。 好，唔該曬你，蘇生咧就表達咗個意見啦。咁啊，仲有一位聽眾 馮女士 嘅， 馮女士你好， 係啊，馮女士你好， 係你好啊， 係啊， 你好。 我覺得咧，國安法立咗噶啦。咁至于今日咧，有咁多出人出嚟咧，其实佢哋就系想，即系觉得我行出嚟睇下可唔可以会捉我啦，我试下攞支旗出嚟讲下嘢，但系里面就混杂咗一啲真系出嚟搞事嘅人。我刚刚睇完呢个电视，你咁样抢反，你对个警察仲有咧嗰个小姐用把遮去咁插人咧。我觉得已经你们是要面临被这个国安法去处理的 了， 不是踏入这个香港的刑事法。 你觉得那个刚才那个的行为，你说用遮去 插警啊，或者是阻住呢，那跟国安法里面任何哪条条文是有相违背呢，或者是落入了下去呢？ 是的，就是那个一般街头就可能是 恐怖主义。 是，这个是我绝对，我觉得他们在国安法之下，他还公然去抢反，根本就是一个恐怖主义。同埋呢，我见到周围的人去看着那个小姐去插那个警察，流晒血了，我情绪我真的没办法忍受。 是，好，那就明白了，麻烦你啊，冯女士。 麻烦你冯女士。 是啊，那就是街头的冲突或者是其他那种以前都有的，是香港也有其他刑事的条例可以控制到的，监管到的，未必一定需要用到国安法的。国安法的层次呢应该其实很高的，就是不是普通，就是我想是。 但是都侧面 去反映到呢，就是其实刚才我们刚刚就是收听就是听众的一些意见之前呢，都有讲过其实怎样去定义个恐怖活动呢，因为实际上来讲你见到一定啦，即系上街嘅人咧，一定唔会觉得自己系做紧呢一样嘢嘅，或者我谂有好多人会觉得，咁其实同普通嘅袭击罪，或者系即系以现时嘅法律框架下面嘅一啲正常嘅所谓嘅刑事咧，其实都已经涵盖咗啦，系咪要去到国安法咧？咁但系亦都有啲市民咧，就好似头先嘅冯女士咁样，会觉得呢个已经系一个恐怖活动。咁其实中间嘅嗰个条线咧，其实每个人都有唔同，即系点解我哋成日都要话，我哋想去知多少少，其实点样去执法？嗰、那個嘅張弛係啦，咩先至係國安法？原來咧，原來到而家立咗之後咧，都有好多人咧係有唔同條線 嘅 喎。 係啊，我諗要了解多啲啦，同埋就即係到底個國安法裏面咧涵蓋嘅範圍，同埋到底咩情況之下先至叫做觸發到係 國安法呢個咁嘅層次或者呢個法律嘅範疇咧咁樣。咁好啦，咁到呢個時間咧，你都請嚟另一個嘉賓，你同佢傾一傾咧，就係關於港區國安法嘅相關嘅話題嘅。咁咧就係支聯會嘅副主席咧何俊仁嘅。何俊仁你好， 你好何俊仁， 兩位好，你好， 你好。 係啊，我哋今日一路都傾緊啦，關於個港區國安法啦。咁咧就我哋請你過嚟咧，就因為都係你係支聯會啦。咁啊，支聯會大家一直都知道咧，就係即係都同即係幾。活躍啦，佢即係存在咁多年啦。咁其實有咗呢個港安法之後，你哋擔唔擔心支聯會嘅前景啊？其實 我都冇得擔心㗎啦。嗱，你話完全冇威脅，我就唔可以咁講。 嗯。 不過咧，我只能夠認為咧，我哋係可以係有好強烈，即係好強嘅理據，話、我哋所做嘅嘢唔係用暴力、或者用違法嘅手段嚟到。所謂促成中國咩根本制度嘅改變，我哋唔係用呢個方法，我哋一直都係用緊啊，即係用我哋嘅論述啊，用一個社會嘅輿論，甚至用和平嘅運動嚟到推動嗰個改革，包括民主改革，包括甚至係中國黨專政，咁呢啲多年啊，包括平反六四，多年嚟都係咁做㗎啦。咁我唔覺得我哋係所謂跌落去一個所謂叫危害國家安全呢個罪行嘅範圍，咁但係當然佢啲字眼係好鬆動。如果你好簡單，如果整理落去去用呢、這個嗰、個國安局嚇，嚟到審理用國內嘅制度咧，就好容易釘㗎啦，唔使講啦。我見到裏面有律師係嘛，少少嘢都係顛覆國家政權。但係如果你係用一個普通法嘅訓練嘅角度去睇。再加埋人權法嘅角度，再睇埋香港呢個社會環境，就冇理由咁樣叫做即係危害國家。 但係而家個狀況的而且確咧，就係雙軌並行啊嘛，即係既有普通法嘅執法部隊。亦都有另外一條大陸法嘅執行條線，同埋頭先阿何俊仁你都亦都講到啦，即係講緊話社會而家嗰個狀況去睇翻啊，而大家都知啊，即係而家社會狀況就係、是、我諗唔單止係即係香港裏面而家係好混亂咧，即係整體成個國際局勢都好混亂嘅時候咧，其實個政治上嗰個緊張程度，大家都不言而喻噶啦。咁喺咁嘅狀況之下，其實即係此一時彼一時啦，好多人咁樣講。咁實際上嚟講，即係係咪真係完全對你哋一直以嚟所講嘅冇影，即係完全冇影響咧？你哋會唔會去諗下喺嗰個狀態上面，會唔會話即係對於你哋自己一直以嚟堅持嘅，或者係一直倡議嘅嘢，會唔會有一少少嘅路線上嘅調整啊？ 我相信我可以好清楚讲咧，我哋长年三十多年嚟所做嘅嘢，都系用一个非常之理性同埋非暴力嘅方法，我哋谂到清楚一个可持续嘅运动，亦都系得个全个社会里边咧，即系我讲即系不同世代嘅人，包括好多年长嘅一辈，都系支持，每年大家都系得。呢、這個父老攜友去到悼念六四，去到即係保持個歷史記憶，呢、這個係最單到一個文明社會應該做嘅嘢，同埋我哋應該維護所有嘅權利。我哋覺得係冇讓，我哋係覺得無路可退嘅，因為呢個我哋係我哋最基本嘅自由同埋權利。嗱，多年嚟我哋你知道咧，幾年前我哋俾好多人鬧我哋話我哋啊温和啊。太過温和啊，太過保守啊， 圖騰啊咁樣啦嚇， 行禮如儀咁啫。但你都知道，原來堅持一樣嘢，能夠即係有理念去做，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喺即係巨大嘅壓力之下，但係正正我哋一直要接受呢個考驗。所以我相信我好清楚同兩位講咧，我哋係會堅持我哋所做開嘅嘢，我哋覺得係完全符合一個文明社會嘅標準。咁咧就同埋咧係我哋唔會退讓嘅，即係縱使我哋係會。有所威脅，收到嚇。 今年咧，即係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即係六月四號咧就即係支聯會就冇辦法，即係以一個大台形式咧就去即係繼續喺維園度舉行一個燭光晚會啦。咁但係即係亦都即係有在場唔少人士都知道咧，即係其實喺裏邊咧參與自愿去行去維園度，即係所謂行街嘅人咧，其實講嘅亦都已經唔係在支聯會裏邊即係一直以嚟講嘅口號，大部分咧反而就頭先我哋喺即係現場。我哋嘅同事去话，其实同光复香港啊、时代革命啊，甚至乎同独立咧，系都有讲过呢啲咁嘅句语嘅。咁就好似乎咧，就系可以讲话，如果假设下一年即系六四嘅烛光晚会能够再做嘅时候，其实成个香港人嘅嗰个嘅情绪或者嗰个嘅个意志，亦都系即系反抗嘅意志，亦都系唔同咗嘅时候。咁其实 你哋會唔會擔心就係當你哋就做到呢件事，亦都同時間下面台下係唔跟你哋去做，咁你哋中間嗰個嘅拿捏位會喺邊度咧？ 嗱，其實呢個同遊行一樣嘅，和平嘅集會遊行咧，都可以間中滲入啲人，然後衝埋即真可以打 下 場，試過嘅十一號。但整得上高大家知道成日係冇事嘅，可能只係有一兩個情況之下咧，有人做咗，但係即刻啲人已經喝停唔好做。咁到到晚上已經同我哋冇關係㗎喇。好啦，今年嗰個維園嗰度呢的確係有更多即係有啲人係嗌不同嘅口號。不過個場面係咁樣嘅。第一，我哋當時係講明唔係一個集會，所以我哋冇共同嘅口號嘅，各有各大家嘅悼念。咁有啲人佢咪自己嗌自己口號，我哋都唔會阻佢。好啦，以往喺有大台嘅情況之下呢，即間中下低有啲人嗌佢自己口號嘅。但係因為我哋大台係有咪，我哋有個好好有效嘅音樂系統，所以大家整體係知道成個會嗰個主要嗰個宗旨，主要我哋嘅口號，同埋主要我哋大家提出嘅訴求，而嗰度係絕大部分人都係響應嗰個我哋大家共同嘅目標同埋口號一齊去到和應嘅。咁所以間中有啲人嗌不同嘅口號咧，唔係好多人和應嘅啫，因為大家知道個場裏面嘅人主要。唔係覺得係應該講嗰啲口號，咁所以以往係冇事嘅。今年因為冇咗大台，冇咗個咪，咁所以就好似俾你冇好多其他人嗌。其實以往咁多年嚟冇咁嘅問題，仲有人嗌，大家知道呢個即係個別喺嗰陣時候有啲人即係作出佢自己嘅呼籲，但係大體上高嗰個回應係。唔多嘅，即系唔系好大嘅回应嘅吓。 何俊仁，我想问一下你啦，譬如话你一路做开咧，以往咧好多时会去外国啊，或者外地就做游说啊，就做一啲开会啊，即系接触啲外国团体啦。咁而家呢个港区国安法咧，似乎对呢方面就系有限制嘅，即系会有后果喎。同埋，咁你哋嗰度点样做咧？以后你系咪呢啲活动会需要停止啦，或者要即系调整啦，或者甚至唔做啦？咁点样处理呢方面嘅问题啊？ 嗱，以往咧，我哋有好多時候出去外邊咧，係同民間社會嘅代表，亦都係有陣時同一啲政界嘅代表係有會面，甚至都聯合各個組織，我哋有發言。咁咧，以往嚟講咧，係有兩種嘅做法嘅。咁我自己主張嘅咧，我哋亦都好多人同意嘅咧，係主要反映香港人嘅關注，同埋如實反映香港嘅現狀，同埋爭取國際社會係要支持香港，係要。真正全面咁樣落實中英聯合聲明啊，同埋基本法裏面嘅基本原則同埋方針，呢個我一向都咁講嘅。我哋唔會講得更多嘅。縱使有啲人會咁樣講制裁嘅內咧，呢啲從來都唔係我哋主即係、就是、我哋我所認為應該做嘅。即係有啲人可以做得好啦，我冇咁叫，我都唔係批評佢哋咁做。咁我亦都會跟翻以後呢個原則咧。是會繼續講出香港人的訴求和要求國際社會支持我們呢是爭取真正落實到基本法和聯合聲明以及保障香港的基本人權法治。 但是何俊仁你怎麼可以但是你怎麼可以知道你譬如說以你這樣說法現在 是不是觸犯到個法例呢即是你自己有沒有考慮過因為這個是你自己即是一個良好願望即是希望可以有這樣的界線啦。但是可能個答案是不知道的到現在只是可不可以這樣說 是我知道即係如果你夾硬用內地嘅好鬆嘅，即係好嚴謹嘅標準，然後跟住有個目的嚟打壓你，咁我講都唔使我出外國啦，香港我做嘅嘢都死咗啦，包括就係講支聯會嘅嘢啦，都冇得講，所以我只能夠憑我嘅信念，用我自己嘅理性嘅理解嚇，咁、咧去到做，同埋呢樣嘢都做咗好多年，咁我覺得係應該係我亦都覺得應該要守落去嘅呢條線，咁咧就至於話。好清楚啦，佢都話咗一定唔可以制裁嗰啲嘢啦，咁呢個唔再講啦，呢、這個一定係紅線噶啦。咁、但我亦都咁耐，我都冇講過呢啲嘢。我覺得係呢啲外國政府自己嘅決定，我都唔會嗌佢唔好咁做。我從來唔會嗌人哋唔好制裁香港，但我都唔會嗌佢制裁。但我話明香港面對咩情況，希望國際社會係支持我哋。咁我覺得我覺得係應該咁做。而事實上高，以往中國政府亦都係多次呼籲人哋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嚇，裏邊嘅政策包括到俾我哋簽證啊，乜乜啦，因為聯合聲明咧係落實咗， 啊、香港是一個成功的一國兩制、 嗯、 你的呼籲人是外國這樣，那為什麼我們不可以一樣說喂有些東西有問題、啊這樣 嗯、 但的而且確有很多呢、即所謂民主派的同路人、啊、或者即實際上新的一個年輕一代都會很講國際戰線、嗯、而他講國際戰線也未必是剛才何俊仁你那個的解讀來的、嗯、的而且確他會希望 是外國是會制裁 過來想幫香港、啊、 是啦是啦用不同的方 式。好了我們談到這兩個家俊仁他都要跟何俊仁說聲拜拜先，因為就時間差不多呢部分咧，我哋 下次再倾。何俊仁， 系啦，唔该晒你，何俊仁吓。咁啊，先听住新闻啦，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民阵发起的七一游行被警方反对，大批人仍然响应呼吁到场，有人走出铜锣湾和湾仔的马路，警方出动水炮车多次发射水柱，又施放胡椒喷剂驱散。在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警方首次举起涉及有关警告的内容的紫色旗。警方说截至下午五点半，一共拘捕超过180人，当中七人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有人在铜锣湾中央图书馆对开聚集堵路，防暴警察到场驱散人群，其中一名防暴警员左边膊头怀疑被短刀刺中受伤。有网媒拍摄到一名男子手持怀疑短刀计划刺向防暴警员，另一名男子就用手箍住防暴警员的颈。本台拍摄到这名警员受伤之后，其他防暴警员拉起他到封锁线并为他包扎，其后以担架将受伤警员送上救护车。警方在社交专页说，下午约四点，警方在铜锣湾高士威道近兴发街采取拘捕行动，一名警员尝试制服一名疑犯期间遇到强烈挣扎和反抗，四周有多人不断以利器和雨伞插向他，又向他投掷砖头等硬物并拳打他，之后有人伸手拉走这名疑犯，最终疑犯和其他人逃脱，警员左边膊头受伤流血。警方严厉谴责严重伤害他人身体，指野蛮暴力的行为令人发指，警方会全力展开调查追捕施袭者。港区国安法首日生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今次立法展现中央对一国两制的坚持以及对香港高度信任。他说在社会暴乱和外国介入之下，制定这条法例是因为忍无可忍，政府会坚定执法。法例列明针对四类罪行，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被问到立法会拉布是否属于颠覆国家政权罪之下，严重干扰或阻挠政府履行职能等的行为。他说要视乎是否涉及武力颠覆国家政权。他又说憎恨的行为要涉及勾结境外势力才会违反法例。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上午在北京的记者会举例说，去年有人谣传港铁太子站发生打死人事件，可能构成条例中引发对政府憎恨的行为。英国外相蓝韬文批评北京实施港区国安法明显和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直接威胁港人的自由，批评中国没有兑现对港人的承诺。今日的中国向后走了一大步，英国将会和国际伙伴讨论如何回应，呼吁中方履行国际义务和责任。他强调英方会信守对港人的承诺，亦都会兑现对香港对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持有人的承诺。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法例通过之后，外国公司有真正机会重新思考是否要重置在香港的亚洲总部。被问到中方可能采取报复行动，罗斯认为华府已经采取符合标准和温和方式回应北京侵犯人权的行为。中国外交部较早前强调，立法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又奉劝美方正确客观看待港区国安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 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下周初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港岛区嘅封路，咁而家英皇道来回方向介乎天后至北角段，波斯富街去礼顿道方向，高士威道同埋怡和街以及系轩尼斯道嘅来回方向咧仍然系封闭。咁另外喺铜锣湾同埋湾仔一带咧部分嘅路段而家都系受阻噶，驾驶人士请特别留意。公共运输服务方面，电车除咗北角至筲箕湾、西环至金钟段嘅服务维持正常，其余服务都系继续暂停，而多条嘅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港岛巴士路线25和27是暂停服务。路面方面，在港岛的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处长康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琴行街。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西贡消防局。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九龙出口来家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过港岛交通暂时是畅顺。路面方面，在新界较早前提及过，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龙尾在西贡消防局。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和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今天我们继续讲一些是来自希腊的神话或者古仔的一些英文 expression。 我们今天讲这个就是非常非常之 common 很常见的。话说在希腊，古希腊就有一个很厉害的战士，虽然他那么厉害，但是他全身有一个很弱的弱点，就是他的后脚。OK， 佢后脚嗰个跟腱啊，相传咧，佢妈妈咧系为咗令到佢有呢个金刚不坏之躯咧，就将佢咧浸落去一啲圣水度或者神水度啦。咁咧就令到佢咧浸过身体嘅地方咧都系刀枪不入嘅。咁啊，但系浸嘅时候咧，佢咧就双手系拎住捉住咧呢个 BB 嘅双脚嘅。咁咧就令到佢个双脚咧就冇受到到呢啲咁嘅圣水保护，最后咧呢、这个人咧就系、是、喺战场里面咧，因为咧系只脚筋咧就被箭射中而死咗嘅。好啦，呢、这个故事嘅主人翁咧就叫做 Achilles，A-C-H-I-L-L-E-S。咁而我哋今日讲个 expression 咧就 Achilles heel 就系咧呢一个阿基里斯。佢身體裏面最弱嗰一 part，OK，、okay? 就係 Achilles heel。通常就係講一啲強人或者有啲強嘅東西咧，最弱、最弱、最弱嘅弱點就係 Achilles heel。Achilles heel。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一起走过 ，Together， 千禧年代，叶冠霖。 晨早风险节目咧有好长嘅历史啊，当年系从太平山下漫步到80年代、90年代，依家系千禧年代啦。我有幸成为其中一位主持，呢个节目一直陪听众走过不同嘅时代。咁嚟紧啦，我都希望我哋呢个节目可以继续同各位听众并肩前行。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你一起走过。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麦家俊。 自由風翻嚟咧，我傾緊關於港區國安法嘅，咁咧就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下你嘅意見嘅。咁我一路傾咗落嚟咧，好多咧就都係講關呢個條文啦，麥家俊。咁條文裏邊咧，就當然我哋仲有好多疑問啦。咁但係除咗呢個法，即係港區國安法嘅條文呢個本身之外咧，其實係個法。出台的背后啊，前因后果啊，以及呢个即系国安法出咗嚟之后，对香港会有啲咩影响咧？一啲比较宏观啲，我哋讲吓，嘅一啲大啲嘅层面咧，都可以睇下噶。即系中间亦都有好多话题咧，值得讨论。 冇错。 咁我呢个时候咧，就请咗一位咧，就可以参与呢方面嘅讨论啦。嘅朋友咧，就系教育大学嘅公共行政学研究讲座教授阿张炳良嘅。 你好，张炳良你好。 两位好。 系你好啊！我哋一路倾紧关于个港区国安法，已经倾咗好耐啦。咁啊，倾到呢度咧，就希望你可以帮我哋提供多啲嘅另外睇法啦，即系从一个更加阔啲嘅层面咧，去分析呢件事啦。咁第一个问题，不如我先问下你先啦。即系好多人讲咧，今日咧就系个港区国安法咧，由寻日11点公布，就正式就实行啦。咁啱啱好咧，就迎接呢个七一就回归嘅。所以有啲人话咧，呢个港区国安法出台咧，其实系所谓香港嘅第二次回归。咁你点理解呢个说话咧？或者呢句说话其实讲得啱唔啱咧？ 咁要睇下所谓第二次回归佢个意思系点样样啦吓。当然我听到一啲坊间有啲嘅说法咧，就话因为1997年嘅回归咧，主权回归咗啦，个地方领土回归咗啦，但系人心未回归，又或者咧过去呢几年发生嘅事咧，令到一啲人怀疑，咁究竟部分嘅香港人系咪嗰个向心？是缺乏呢，或者对国家认同啊，对国民身份那里有犹豫，甚至出现一些所谓走向分离啊、独立啊咁嘅倾向咁。咁我相信呢啲都可能是即係好多人即係讲是不是需要一个更加彻底啲嘅回归呢咁。我想在这个前提里面讲所谓第二次回归的。但如果你简单地去看呢，就是说97年以来的确在过去那20多年呢，就香港社会里面就是那个国民身份和那个本土身份之间呢是时有张力的。亦都年轻一代呢他对那个香港的理解或者对回归的理解呢亦都是有即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即是如果不是我们不会出现过去这几年特别是过去那年发生的事。所以如果是说我们要比较深层地去看看那个人心的回归问题呢，那我觉得这个说法又未尝不应该这样做。但当然人心的问题呢就不是那么简单说用法规去做啦。 系啦，即系我哋人心回归嘅话，系啦，点解要立一个国安法出嚟？有咩关系咧？咁即系， 我想立国安法咧，佢既有呢、這个正话所讲，感觉到即系个回归嗰度嘅缺陷吓，即系97以嚟嘅缺陷嘅一个理解啦吓。呢、這个亦都系即系中央嘅官员经常讲话，香港系一个国家安全嘅短板呢、這个咁嘅比喻啦。如果你簡單嚟講咧，可以我覺得會可以講咧係有三個因素嘅。第一，呢、這個都係近期經常講噶啦，就本嚟咧就係根據基本法23条咧，就應該香港自行就國家安全立法。咁但係中央等咗23年啦，都未見到立法。咁而特區有好多種種嘅原因，政治嘅原因，特區政府就話冇條件立法咁。咁從中央嚟講，如果佢認為香港係國家安全嘅短板，你唔立法，但中央覺得咧國家安全係中央嘅一個好重要嘅責任，咁佢就要諗辦法嚟做啦。咁呢個一個考慮啦。咁第二咧就係、是、過去嗰年咧，由於個反修例事件帶嚟個抗爭咧。的確香港是進入了一個非常之動盪的一年。有我們過去雖然就很多事情香港都有抗爭啊、抗議啊、示威遊行啊等等啦、但是就真的未試過是暴力化的。過去那年是有很大的轉變。同埋呢那種分離主義的一些你說口號又好或者一些聲稱呢是多了的。咁呢個我哋從香港社會咧，有啲人就覺得我哋從來都言論自由㗎啦，係嘛？咁又唔覺得咩一回事。 但是在內地角度去看呢，他就覺得是一回事的。 嗯， 那我相信那是另一個令到他即是中央很擔憂。 是。 那第三呢就是個國際大環境。 嗯， 即是美中的關係。 嗯， 我怎麼用美中呢？我覺得很多問題是美國他改變了對中國的態度。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變化的國際地緣政治的環境裏面呢， 嗯， 北京對香港那個處境和他覺得香港因為是一個這麼開放的城市，那對國家安全如果他真的覺得是一個短板的話呢，對整個國家安全可能構成威脅。嗯，他是從這個這樣的視野去看這個問題，所以就這麼急要做。嗯， 但這個就是剛才我們一直所說的，就是所謂的政治大時代。 Anthony， 是 是， 但是好了，有這個大時代做背景，也都即 稍早的時間譚慧珠也都說了，就是說這個是中央呢，即其實他們行使他們應該有的權力和責任。 嗯， 在香港裏面呢 去實施這個國安法。 嗯， 是是， 但是好了，我們一直剛才跟陳景祥去說的，就是即永遠那個最重點就是一個細節裏面，因為始終來說呢，如果我們講回剛才你講的國際大環境或者即前因後果這樣呢，始終呢其實北京會有兩個考慮，第一個就是國家安全，即是 不容置疑，他們現在考慮，另外就是他們始終都是會不斷地跟人說，就是一國兩制呢依然都是現在行運行得非常之好的，即是他在這兩個方面他是想取一個平衡嘛。而一國兩制裏面其中一樣東西就是其實 港人都是佔了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你見到今次即這個我都想你 去分享一下，即你見到現在的條文細則，執行上面的一個現在今天第一天 OK， 你見到現在的 一切的種種，你怎樣看今次國安法即實施之前和之後，你有什麼看法呢？ 我覺得今天很難作準的， 是 即第一呢，就是你從執法角度呢，究竟具體什麼的行為，即是按照現在即是睇國安法嘅條文嘅理解， 嗯， 真係構成可能犯罪嘅元素咧。咁，嗯，因為未試過啊嘛，都冇案例可援啦，咁樣。咁同埋對市民嚟講，佢都即係好坦白，佢都今朝佢先可以花時間睇下個內容點樣。 最早係琴晚啦，係嘛？ 琴晚好夜十一點啦， 睇唔清楚啦，咁。 咁所以，但我覺得咁樣嘅，其實執法係好緊要嘅， 係， 因為成個法例咧。他寫的時候呢，他的原意或者整個設計呢，他都挺合理的當下。 嗯嗯， 但是你執法的時候究竟是不是很準確地去做呢？嗯，在過程是不 是合理呢，都是一個很關鍵的。那國安法呢，我就覺得呢剛才麥家俊你說呢，就是說呢，一直以來中央是要平衡一個兩制他的特殊的需要， 是 又要關注，就是從全國性的角度，嗯，國家安全，那要拿平衡。其實你可以這樣講，就一國兩制從來都是要講平衡的， 是， 嗯，即如果他純粹說我總之就不理香港的特殊性了，我就一個就是總之國家安全就算了，這樣的時候呢，很坦白他都不用一國兩制了， 嗯， 他乾脆地就將2015年那時修訂了那個全國性的國家安全法，咪將佢應用香港已經得啦，係嘛？咁， 嗯， 但係佢當時即係15年嘅時候都冇咁樣做。今次呢個國安法咧，即係原則上佢都係特別為香港嚟設計啦嚇。咁，裏邊嘅條文係咪太緊啊？或者嗰個涵蓋面係咪太空泛咧？呢，這個我唔評論啦，因為呢個比較專門嘅一個法律。 嗯， 但係咧，我留意到有一啲咧，亦都同海外其他啲國家佢某啲情況下。嗯嘅一啲做法，亦都唔係完全係唔相似嘅。 嗯， 啊，譬如我正話啱 check 澳洲，根據澳洲嘅國安嘅相關法例咧，嗯，有啲情況底下，如果涉及國家好敏感嘅資料啊、機密啊，佢，嗯，真係唔公開審訊嘅喎。 嗯， 嚇，即係新聞界啊、旁聽人係唔可以列席嘅咁。嗱，佢，都有啲咁樣嘅規定嚇。咁， 嗯， 所以我覺得最關鍵就係話，好啦，喺國安法裏邊喺條文嘅寫法。佢容許某啲事情喺特殊嘅情況嘅， 嗯， 但係會唔會濫用呢個咁嘅做法咧？咁， 嗯， 正常點樣處理咧？呢，這個都緊要嘅。 啊，張美玲，你講到呢點嘅時候咧，就好似你睇，譬如引用外國嘅例子啦。咁一路最近咧，我都見到好多，譬如電視都做好多節目咧，即，就，係，是，每個國家都有自己國安法。咁呢個當然我哋都承認嘅，都係現實係咁樣嘅。咁但係譬如你舉翻用澳洲做例子咁，或者好多國家嘅例子咁，咁， 嗯， 但係嗰例子咧，就因為一直都係一個真係一國一制啊嘛，即係一路都係一個地方，或者係嗰地方遇到一啲國安嘅問題嘅時候，佢要做嘢啦，要執法啦。咁，但係 我哋嗰個特殊性咧就係一國兩制啊嘛，同埋而且我哋兩制中間嗰個差異真係都好大嘅。 嗯， 而你喺內地嚟講咧，那個法制啊或者呢方面做嘅嘢咧，係好多香港人嚟講睇咗咧，其實都係有啲嘢咁啦，即係總之覺得你明啊。咁但係有啲嘢就唔緊要啦，因為兩制我哋覺得係兩個大家各自行啫。但係而家唔係啊嘛，但係而家內地嗰套，你睇翻今次個講法裏面有啲真係香港係要做啦嘛。是不是譬如你有公署真的可以執法可以做嘢嘅。咁所以呢就係、是、請教你啦，你有多人呢而家講話係我哋已經變返做一國一制啦，已經係。咁係咪真係要會到咗咁嘅地步呢？即係而家。 嗱，我就唔同意而家我哋做一國一制嘅。 嗯。 啊，不過你話一國兩制喺個演變過程裏面，即係過去嗰廿幾年同埋將來仲不斷發展啦、即係會唔會有變化呢？咁肯定一定有變化，因為兩地的社會經濟、政治環境都變緊、兩地都有世代更替，係嘛、你今天我聽到啲年輕人講話啊，點解上一代啊、父母啊、祖父母代會接受基本法咁嚇？咁、內地都有啲人話點解比香港咁特殊？年輕一代咁、所以你話兩制完全凝固喺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咧？呢、這個就係唔現實嘅、兩地一邊，但問題就係、兩制之間嗰種包容性、嗰種互相信任係唔可以維持一個高嘅水平咧？呢、這個先最關鍵、你越係互信高嘅時候咧，就越能夠理解對方嘅處境，大家唔會從一個零和遊戲咁去睇。至於話而家個國安法咧，佢規定的你講啱嘅，警察，因為佢有兩個系統啊嘛、一個就是用香港嘅執法。同埋司法系統去處理，即係、按呢個條文所講大部分的案件啦、另外咧有啲特殊嘅情況啊，就有三種特殊情況，咁、咧就由呢個駐港嘅國安公署去做，咁佢就會用內地體系去做。嗱、佢依個咁嘅做法咧，就有少類似駐軍法嘅。即係駐軍法咧，駐軍喺某啲情況下，如果民事啊其他啲咧。可能佢觸犯特區法律咧，就特區嘅司法系統處理。但係有啲係軍隊裏邊嘅嘢咧，軍事嘅嘢咧，就內地嘅系統處理。咁但係當然駐軍，我哋市民比較明白點解有啲嘢唔應該由香港去做啦。咁、如果係國安嗰啲咧，我哋就將來要觀察啦。究竟嗰三種特殊情況而需要唔喺香港嘅司法系統、或者香港執法系統去處理嘅時候，究竟係咪經常會發生咧？因為佢裏邊都講得。即係如果從行文嚟講咧，佢講得係幾例外嘅，係嘛？又要一係即係行政長官提出，又或者咧個駐港國安公署提出，又要經 中央 政府同意批准咁啊。同埋咧嗰啲就係基本上咧好複雜嘅，特區係處理唔到嘅。咁、究竟將來嗰個把關係點樣咧？係咪好隨意地就誒、我哋做唔到啦，就不如留翻中央去做啦？抑或特區政府去主動地都有咁嘅能力去處理咧咁？當然如果香港不是出現一個對國家安全的一個實質的威脅的時候呢，即是我們可以想像不應該有這麼多 國安的 極少數的嘛，應該這些是應該我理解成為極少數的嘛。 的所以這個的確、如果從市民一般的角度來講呢，就覺得這個是一個未知數、即如果經常就說 不需要香港做了，就回國安公署做了，那有另外一 個 情況。 Anthony， 因為其實雖然今天就不能夠完全作準，因為始終是第一天，但你也看到其實自從昨晚公布了國安法條文之後，警方那邊也是很清晰地說我們今天一定會嚴正執法的， 是 從一個正面的角度 去解讀整件事，就好像剛才你這樣說，我想講香港政府都會爭取就是他們自己去主動去做這件事，就好過是等人家即係北京嘅中央去出手，因為咁樣個情況係仲難睇嘅。咁但係個狀況就係在於好啦，即係我諗好多香港市民咧都會係擔心嘅一樣，或者質疑緊一樣嘅，就係其實既然如果好似譚慧珠一開始咁講，就係話其實一個嘅國安法或者本身就係一個中央嘅權力同責任嘅時候咧，實際上有幾多嘅情況係會見到係港府嗰邊會覺得啊，依、這個亦都係未必係會係。觸犯到國安法，但係其實喺北京嗰方面咧，係深深地會覺得誒，依、這個喺我哋嘅大陸法裏邊咧係絕不容許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中間基本上都冇乜嘢懸念，就一定係會跟北京同中央嗰一套。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頭先我哋所講嘅憂慮或者係實際上嘅有機會嘅狀況，其實亦都必然發生嘅。 咁我哋就嗱，如果係有呢類嘅憂慮，依、這個可以理解啦。亦都我哋知道從個基本法制定過程啦。 即係如果一般正常嘅主權國家咧，的確國安嘅問題咧係中央層面。或者聯邦政府的事權來的、你是美國這個是聯邦政府的是所以從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的角度來說、這個中央有它的責任、這個都合理的、但是呢基本法制定過程本來就有某種妥協的、當80年代後期的時候、就是當時北京同意就說這樣我們就不將全國性的相關法律因為當時也都未有國安法在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1993年才有第一部國安法、之前咧係刑法裏邊嘅反革命罪，咁、當時提反革命罪，當然從香港當時嘅社會嚟講，就覺得、哇！依、這個我哋有好多人覺得不安嚇，佢、唔會理解係一個反革命嘅問題咁。咁所以當時嘅妥協就三條立法咯，就話好啦，由香港自己自行立法，總之要保障唔會出現即係國家分裂啊、破壞國家安全啊、等等嘅嘢咁。咁而家嘅問題就係話咧，即係好不幸地啦、我哋。咁長時間都唔能夠理順到呢個問題啦，亦都因為同時因為過去嗰年發生嘅事，令到北京覺得唔可以等啦咁。咁但係就算係咁都好，如果從你問我個人咧，如果我哋能夠按照廿三條立法咧，本來呢個更加好嘅。咁但係好啦，已經發生到咁樣啦，咁究竟而家有啲咩我哋仲要關注呢？第一就係佢個條文裏面、有關嗰四個國家安全嘅罪行、分裂國家罪啊、顛覆國家政權罪、這個恐怖活動罪同埋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究竟佢個表述本身有冇咩地方，我哋覺得係好容易被濫用嘅？這個第最緊要係條文第一下，第二當然就執法嘅時候個態度係點樣？咁同埋咧，就任何嘅罪咧，我哋都唔可以话即系唔理上文下理咁嚟抽空嚟讲嘅吓。就算你话破坏公共交通咁样吓、都要睇你个目的系点样噶嘛，即系唔系话即系咁样嘅。或者正话我留意到之前有听众提出吓、即系有啲喺游行里边一啲用武力咁，咁唔系游行里边用武力，一定系违反国家安全，佢、可能违反公共 刑 罪 啦，或者 公安法吓。咁所以變咗咧，從警方佢執法，嗱當然佢執法嘅時候咧，佢睇睇佢行為係點樣，然後睇睇相關嘅條例嘅規定係點樣，究竟構唔構成國安全罪？好啦，如果警方認為構成國安全罪，仍然睇律政司佢提控方面，佢覺得有冇基礎？即係呢個按照翻正常香港任何情況底下執法都係咁樣噶啦。咁如果喺執法過程咧係穩妥嘅。是即是不会出现不公平的。咁又仲有呢就是法院的把关啦，是吗、法庭点睇啦。那当然法庭点睇呢佢就会构成案例㗎啦。即是将来。咁所以而家目前点解我话今日好难去作准，就是、因为呢我留意到社会坊间里面有啲人好担忧即是觉得会唔会从此就冇咗好多嘅自由，系咪呢样唔讲得，嗰样唔讲得。我自己个人嘅睇法啦，当然我唔系法律专家，都唔敢妄下判断。但我觉得就系我哋即系无论我哋系咪认为有必要由北京为香港立国家安全法，北京认为有必要嘅，咁都好。而家就生效咗啦，大家要睇到个条文啦。咁香港人点样自处呢？我觉得我哋就应该以一个平常心去自处。就话香港仍然系一国两制。当然张晓明今天喺北京佢有讲过。一国都有底线嘅吓。两制有边界吓。咁从北京嘅官方表述，仍然系要维持一国两制。咁我哋就要用呢个咁样嘅平常心。去做好一個兩制，但當然北京講得很清楚了，如果你走向一個、分裂國家、即是搞港獨、或者是、分離的行為等等呢、在他現在講得很清楚了，法例講得清楚了，這個是不被容許的、這個超了底線了、這個就是一個現實。 好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张炳良啊， 好嘅，好， 唔该晒，啱同我哋倾嘅就教育大学嘅教授张炳良嘅，因为仲有少时间啦，有个听众接通咗，你需要想听一听阿黄太啊，黄太接通咗，我哋听下黄太意见先，黄太你好， 唔该晒吓，咁我觉得咧，即系头先阿教授我就唔理佢啦，但我想话法律学者张达明咧，佢表达话而家嘅国安法充满咗 國內的社會特色主義啦，咁同我哋香港一向奉行的普通法同埋法律的語言大相雷霆嚇。咁我講佢一樣，我覺得係好緊要嘅。咁佢話咧，就香港人即係不嬲都係有法治啊嘛，就係大陸嘅法律方面咧係強調國家級嘅機構啦，人員需遵守法律，保障人權啦。咁但係實際上咧，佢哋嗰啲係唔受我哋特區嘅法例同埋我哋獨立嘅法院監察嘅喎嚇。咁如果啲港在駐港嘅國安機構嘅人員咧，又收集情報啦嚇，咁又可以唔受我哋香港截聽通訊同埋監察條例嘅規管嚇，截聽我哋 到底應該點處理咧？咁啊， 可以，我覺得係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黃太，係明白。咁的確咧就好多疑問嘅，其實我都列咗張紙出嚟，加上好多嘢咧，其實想同你嘉賓傾，不過但係咧時間關係啦。咁我傾緊嘅就係港區國安法，咁啊有時間夠啦，拜拜。